喂 ，hello， 嗱，镜头喺呢度，咁咧今日咧就有个有位嘉宾啦，大家即系好少人咧 live 入嚟咧，净系听嘅，因为多数咧一半一半啦，就系、是、之后听翻 archive 嘅、 嗯， 因为有位朋友帮我抌咗上去网台 app， 咁所以咧就主要嘅 live 咧都系睇样嘅，因为咧有啲人哇又黑得滞，又歪得滞，又斜得滞，又唔梳头都会 complain 嘅，咁我唔知点解呢啲唔系一面口。搵食呢啲人都咁 care 嘅，咁多謝佢哋啦。喂，咁介紹下今日嘅嘉賓先。通常呢我哋以前呢就係50個開始呢先講內容嘅，咁但係而家呢真係花無百日紅啦，而家已經好少人入嚟，即係比較少咗人睇㗎啦，因為我付费唔到大家某啲期望㗎嘛，因為大家都鍾意鬧人，但我就好少鬧人。喂，咁而家得17個呢，就首先講下你名啦，叫 Sylvia 啦，如果有入嚟個 page 呢，有朋友呢都知佢係 Sylvia 啦，咁點樣形容佢呢？咁一陣又自己話自己係咩啦，我講唔公平嘅，即係自己點樣正義法啦，即係我印象嚟嘅呢個。 唔好咁大喎。 呢個我印象嚟嘅 ,ok? 但呢個 Nana 呢唔知點解呢，平時坐喺呢張凳呢，佢就即係有人嚟到呢即刻霸位，得住人就大髀，幾唔要面。 好乖嘅。 ok?OK 啊，我可能你以前都未睇过九出廿四啊， 未啊。 咁我哋玩法咧就系、是、咧，现场有啲朋友咧就即刻喺 chat room 嗰度咧就打个招呼先。 大力水手789， 喂 ，Hello， 探长好 ，Ultraman 数96 ，Welcome back， 喂 ，Hello， 请探长 T Mono， 喂 ，Hello， 大力水手789，哦，美女嘉宾好， 哇，美女唔使讲啦。 探长好，大家好，唔系呢个 YouTube notice 都唔记得今日系礼拜四。 哦，唔紧要啦。 大力水手789，今日好少人。 今日好少人啊，正常嘅，持续都少人噶啦。睇下先，而家几多啊？有冇20啊？廿几，其实又唔算特别少嘅，即系头嗰十分钟之内可以去到50都差唔多， 嗯、 即系平时系咁啦。咁而家得嗰五分钟有25，差唔多噶啦。咁啊，至于。一定是少了十几个人咯，我想。因为原本上个礼拜都撑紧场呢，跟住呢唔知因为好一啲好少嘅事呢，就突然间就反晒面嘅，就又教训我嘅咁样。咁嗰几应该唔会入嚟㗎啦。咁入嚟都辛苦啦，系咪 可能会呢。 即係假如佢入嚟都辛苦啦，系咪先。有冇好听啫，你都唔啱听。咁唔紧要啦，即係唔好讲呢啲咁嘅嘢，因为即係如果咁都俾佢哋影响到情绪呢，我真係唔使行落去㗎啦，真係。咁今日咧会讲啲咩咧？嗱，监制咧，我哋特别 mix 咗一只饮品咧， 唔系饮咩 mix 啊，大佬，自己加啊，你 OK mix 咗呢个 gin 同埋 soda 啦， 你饮杯先， 饮杯先啦，喂 ，thank you， 真系多谢你放假上嚟啊， 唔放假上唔到嚟， 系好八卦嘅，系，因为你嗰个行业系几棘手嘅。一翻工就翻好多日噶嘛， 系啊， 排晒间表咁样， 系啊、嗯，所以时间过得好快噶， 所以唔容易约噶，要即系大家要度晒嗰个啊，今个月出时间表咁样先应承到今日，系咯、 啊， 咁、啊、我因为咧点解揾佢上嚟咧，我哋有啲话题咧又可以讲下你个行业啦，因为啱啱去完澳洲玩，咁、 嗯、 咧搭咗航空公司咧，有啲新嘅体验咯、 啊。 即系我都搭都几多飞机嘅，咁咧如果讲体验多，就梗系翻大陆搭飞机啦、 嗯。 无端端机舱就着啊飞下飞下咁样咯。 吓，讲真噶？ 讲真噶，唔知点解得噶？ 唔小心入咗去啫嘛。 唔通有人带咩？ 唔系，因为我去即系中东国家咧，系、嗯、会见到啲酋长咧，真系带住只鹰入。 鹰啊， 系啊，我唔知嗰啲叫咩咧，咁大只嗰啲咯， 即系有攻击力啦，总之， 系咯， 哇，啄佢眼球出嚟噶， 可能受过专业训 练，即系你去玩啫，就唔系你做紧个头个， 哦，唔系，我间航空公司，我去我翻工嘅时候，咁你会喺机场见到噶嘛， 系， 系啊，佢就带住只鹰过海关噶， 咁得意，过海关但系唔会入机舱啩， 入 机舱， 入机舱你过海关把鬼咩？ 咁把个行李舱咪得咯。 唔系噶，佢哋系一齐噶。 哇，咁多人惊！哇，我真系戴定个潜水眼罩，因为俾佢啄啲眼出嚟点算？ 我都唔会嘅。 哦，系咯，私人飞机，但私人飞机又唔喺嗰度过海关嘅。 系啦，我怀疑有啲佢哋中东航空公司 系得嘅。 系啊， 即系哦，咁我唔搭 Emirates 因為我知道你是 Emery 的會員來的。哦，尊貴的會員。不尊貴啊，我幫襯一次那麼多，但經常都寄 email 給我，是啊。咁啊，啲貪小便宜嗰啲理數嗰啲啊嘛，因為佢又唔係隸屬嗰啲Asian Mile 噶嘛，係咯，咁啊，至到而家都仲收到嘅。哇！有人睇到嘛？頭先咧，我哋咧，我帶阿 Sylvia 去食 cheap 嘢咧，即係唔係食好西啦？因為我成日都去美心嘅，因為美心啲雞特別好食嘅，真係。 可以開名嘅呢度。 可以，我哋冇 sponsor， 乜都冇。網台好自由嘅，其實嗰啲咧，網台又扮又唔可以開名嗰啲咧，佢以為自己好勁啫嘛，以為自己有影響力啫嘛，即係哪怕阿老蕭嗰啲40几K 一集嘅咁樣，但其實都冇呢啲管制，即係冇人話唔俾。通常驚開名咧，就係驚你隔離嗰間唔開心啫嘛，即係譬如我幫襯緊你嘅，咁你我要俾好多錢你先至出到個 brand 噶嘛，咁但你冇收錢就出，咁你個客咪唔中意咯。咁整整下咧，啲好多人都唔明點解底下咧就咩都唔講得咯。即係呢個自我審查嚟噶嘛。我聽到網台都話又唔開得名唔成，我覺得好硬意嘅其實。 即係 所以呢個錯誤嘅觀念應該要改一改。 多謝你話俾我聽，真係。 系咯，同埋即系你上落好大先至好惊噶嘛。 我 哋呢冇上落噶啦，我哋唯一个赞助商我哋得康康啦，多谢你有38蚊，咁咧我哋就要有一个基金咧。所以头先讲到咧美心咧，阿 Sylvia 争即系争住话叫我唔好俾钱，要自己俾翻。 好惊人请食饭。 系啦，咁呢啲男女平等呢啲，梗系即系好正常嘅。但系问题咧，我哋九吹廿四里头咧有个基金，就有嚟咧请下食饭咁样嘅。咁就嚟自呢啲咁嘅朋友仔去 sponsor 嘅，因為我哋非牟利嘅時候，有啲人即係我個概念咧，其實九七廿四業界上唔係一個節目，有一個吹水嘅一個 area 啦，因為人哋有可以隨時講嘅，又可以影響到我哋講嘅嘢嘅，咁即係我概念，希望做到一個地方咧，好似一個傾偈嘅地方咯。咁咪一齊去 K 唱下歌啊，即係我哋唔係唱歌，或者去酒吧飲下酒啊。咁我就個概念就係、是。即係次次都係我埋單嘅，咁我願意我先咁做咁多年嘅啫。咁、但係你又爭住埋單，我都歡迎嘅咁樣，咁解即係概念係咁嘅。咁我就唔係等於嗰啲錢咧要嚟當出糧啊，或者交租啊，交電費都唔夠嘅，因為咁所以咧，即係最緊要開心。咁多謝康康先，咁又係時候讀一下大家嘅意見啦。Ultraman。 Ultraman 数96 Anna 喜欢美女正道 穿黄鱼 探长好嘉宾好Thomas Champ Shampoo Hi 恒宏港币38元我最喜欢有嘉宾正尤其是靓女嘉宾小小意思供应茶水饼食 Jack Musick MB 邓无色现正黄鱼靓女嘉宾 Call You Bird 仔 好至 47 Adie 探长好大家好 ,Honest Looker64, 大家好 ,Alan Chum, 探长好 喂 好耐冇见 Chum, 嘉宾好。 哇 ,Ultraman, 好大手笔啊。 50元吹水基金唔好逼佢停 ,Lotus Zero,Hello 探长。 因为点解话大手笔呢因为佢喺美国佢应该用唔到港纸好苦。咁所以呢真係吃饭啊饮嘢嗰啲真係就係靠佢哋啦。喂多谢多谢多谢。咁啊 ,Alan Chum 好耐冇见啦好耐冇入嚟啦。咁啊曾经呢有我有位朋友呢都係遇散运嘅时候認识嘅。咁呢佢成日都有听我 live 嘅佢揸緊车佢做 Uber 司机。佢曾经有一次喂我嚟车你去嘉宾走啦咁样。哇真係几感动啊呢啲。即係简直好似嗰阵时欢乐满东华嗰啲咁样。胡志力救济嗰啲 feel 啊。咁但我認識嗰个嘉宾已经走咗啦嗰次。即係唔係死咗即係已经搭咗车。 OK,OK,OK。 喂咁係囉。咁哇呢、這个仲劲呢个用英镑结算。 四通五榜。 喂 ,thank you, 四通。 靓女儿。 喂你平时又唔入嚟啦呢位 Candy 呢亦都系网台嘅同业嚟嘅曾经。咁、呢平时叫佢听 live 出下水，唉唔得，好听朝好早啊，镬镬约亲佢咧，因为饮嘢咧又唉唔得，好早啊，听下唔得人陪你癫啊，下次啦，下次下咗好多次咧都冇上过嚟，咁、咧但系今次又无端喺度明啦，大家咁所以有时我唔使专登讲靓女嘅，有时真系， 大家失望嘅， 唔失望，喂你睇下几好，即系头嗰十分钟都咁好反应咧。 就真係證明，就算你唔覺得自己靚女，都有觀眾緣先啦。 多謝。 因為有啲人上到嚟趕客嘅，真係曾經。 嗯。 係嘅，我明白，我以為佢好有叫助力啦，又彈曬音樂又成咧、啊，又有多才多藝，把聲又靚，但係咧身低點嘅跌到。 可能我調轉講多兩句嘢咧，啲人走。 嗯，試下喂。梗係唔會啦。嗱，頭嗰個熱身咧就喺度講下嘢啦，因為等緊啲人入嚟，咁就次個講出我哋想講嘅話題咯。咁、甚至乎咧，大家喺電腦旁邊咧，你亦都可以搭爹講下一啲話題啦。因為嗱、其實我哋咧今日咧頭先 brainstorm 咗咁多嘢，咁可以一慢慢講嘅。咁但係有啲嘢一定要講喎，咁樣有啲嘢雖然你好想聽，但我未必會講咯。今個禮拜、因為我成個禮拜都俾人哋恐怖襲擊緊，咁、我真係唔想再。令到佢哋更加難堪，即係因為我一搏，即係我一搏佢哋咧，我講出一啲阿媽係女人嘅常識，而佢咧忽略咗嘅話咧，佢會更加難堪嘅。所以為咗保護佢哋咧，我唔會再講。 你心地好， 尤其是監製咧就落咗一個好強力嘅意見咧，叫我唔好再講，因為實在當一個人知道自己無知到一個程度咧，你又講個真説話咧係好痛苦嘅。Sorry 啊，之前我已經講錯咗啦，已經講多咗，唔係講錯咗。 Mark 奥伯探长你好 ，Kenny Aiken 有靓女梗系要入嚟望下。Clark Chan 早晨探长和各位 ，Hulk Hackett 探长好，有靓女 Good，Kenny Aiken 我唔系立乱赞女，Kenny Aiken 丑样记会照讲出真相，哈哈。 咁你讲嘅未有好似历嚟。嗱，今日都反應幾好啊！邊個話差啫？唔差，起碼 Candy 喺度撐場啦。平時打約十次都唔入嚟。 Candy Aiken 鬼故就必講啦。May Lam 係探長好，嘉賓好。 Hello May。 Candy Aiken， 你睇下有靚女，我幾生猛。 點生猛？好好奇。 因為平時講一句嘅啫嘛，生猛即係咁打嘢咯。 OK。 喂，咁咧就我好得意嘅喎。我有位一 pair 即係個 couple of 狗吹友咧，佢有嘉賓我就唔聽。 點解？最憎有嘉賓， 係啦，冇錯啦。咁好明顯就唔出聲啦，即係好奇怪嘅，你真係捉唔到路嘅。即係與其要滿足任何人咧，不如做翻自己咯。即係我因為其實我有好多朋友嘅意見咧，就話：誒、你一條友咧成日講到個人謝曬啊，又講埋啲唔開心嘅影響情緒。你有嘉賓咧，轉數都快啲嘅咁樣，咁話我，咁我當然都要聽翻啲朋友嘅意見啦。咁所以咩都試下咯，有嘉賓冇嘉賓我都試咯。嗱、蘇倫咧平時咧臨收工即係差唔多完佢先答佢哋，今日唔知點解特別精神。 沙林王係我清場 ，Hello， welcome back， Team Chan， 港幣50元， 喂 ，Thank you， Leon， Hello。 喂 ，hello， 嗱，咁啊，复翻上面嗰啲朋友先，系咯，司堂，原来咧英国我都唔知道，我见过你个名好耐，因为我直至到你super chat 我先知道原来是英国，咁咧，但我上次咧吹行晒计划去澳洲，但系得一个好耐好耐之前嘅。嘅聽眾嗰陣時係聽眾喺 D100 嗰陣時，咁啊招呼咗請我食咗個牛扒，非常正喎、因為澳洲咧，你知唔知喺澳洲我上次冇講，澳洲我住咗十日啦， 正喎、 佢個及女指數咧，即係低到啦。 你覺得澳洲冇靚？ 冇喎、真係。 嚇、但係 靚仔多喎、 靚仔都多，啲人以前成日話咧，即係啱啱做呢行嘅時候咧，澳洲三寶嘛，你知係咩？ 唔知袋鼠、袋狼、袋熊， 咁正經嘅， 唔知 肥婆、醉酒佬同烏蠅， 哦， 啲人就話呢啲係三寶嚟嘅。但係其實我自己覺得澳洲多靚女喎，全部都金髮白白咁樣。 咁有金髮而又唔靚女，有黑髮而又靚女 啊嘛。度度都有啦，但係 唔係即係我純粹嗱，我體育家嚟㗎嘛，你知，即係你未必知。咁即係我做攝影師咧，我領正牌及女啊，仲可以同阿監製一齊分享。 你專業嘅。 喂，監製幫我抄佢牌，因為有個廣告想揾佢，都試過嘅。咁所以咧，我哋好坦白嘅，即係靚嘅靚，唔靚唔靚。咁但係咧，我平時喺香港咧，譬如去睇 live 音樂會啊，或者有時候去 club 啊咁樣咧，都及女及到冇乜下級嘅，因為香港啲靚女咧就好實際嘅，即係。 花枝招展同埋肯嘥成本去出嚟 show off 咧，就係、是、一啲地方咧、就回報率比較高嘅地方啦。即係好，即係我唔係冒犯啦，即係呢個眼中嘅，即係人類嘅取捨就一定係咁噶。即係個，所以咪要分啲咩 society 咯。即係甚至乎而家可能俾埋錢走去相睇都有噶嘛。但係嗰啲係靚女嚟嘅， 咪做妹㗎？ 唔係，因為我有個朋友真係做過呢行嘅。因為佢哋想唔好嘥咁多時間，而目標為本，對事唔對人，而快啲嫁得出，同埋唔使做工咁樣。脫貧我唔敢講，因為香港唔係好多貧窮啫，即係可能菲律賓同埋印尼啲類型咧，即係日就係脫貧嘅好機會㗎啦。即係你見去蘭桂坊啊咁嗰啲咧， 我以為你講黃鶴像廣場， 黃鶴像廣場點脫貧啫？ 好奇怪，全部都係自己人。 係啊，同埋我有個朋友咧，佢屋企嗰個工人咧，而家冇做啦。佢話佢好平時好 nice， 煮嘢食又好食，身材又五短，樣又幾衰。咁咧佢就形容佢話好似塊牛扒搽啲茄醬咁樣搽，即係星期日啊，星期日唔係即係話搽到個口紅，但係個膚色好黑咁樣。咁就話佢啊，你唔好睇佢咁樣啊，佢好受歡迎㗎，即係話出去成日同啲男人玩㗎咁樣。咁呢即係我唔係歧視啊，首先佢人之常情嚟㗎嘛，咁你有生殖能力嘅男女性喺嗰個年紀，你即係你即係適婚年齡，你梗係要去搵食㗎啦。咁但係即係係咁，所以我覺得星期日就係去曬蘭桂坊，即係諗住脫貧嘅，有啲即係唔係詆毀佢啊，事實上客觀上係咁啦，起碼咁啊、但係香港女咧就唔係脫貧嘅，即係嗱，即係喺你面前我咁樣講好似冒犯咁，但係咧我講個事實係咁咯，即係好多人去相睇嘅原因就係目標為本咯，因為邊個想捱你個老細同埋你個阿姐啫？ 咁當然啦， 係啦，即係呢個其實好 mild 嘅，咁啊同唔同嘅嘉賓或者 partner 做節目咧，我講起呢啲問題都有少少壓力嘅。因為以往嘅經驗咧，我成日都同啲左膠，唔係啲左翼嘅兄弟姊妹一齊做咧，講呢啲都死嘅真係。但係佢 死咩啊？ 未話你喺度歧視嗰個香港女，你係咪俾香港啲女仔 hurt 過啊？細個嗰陣點解你講親港女咧，你又詆毀佢哋啊咁樣？喂， 起曬槓 咩啊？ 起曬槓 咯。係啊，即係大佬，我見到嘅現實啫。咁呢啲人之常情，你係邊個？即係你喺網台做，你講親都。讲一啲阿妈系女人嘅实啱嘅嘢，咁唔通你冇计算咩？你个心唔系咁谂嘅 ，off 咗乜又唔系咁讲嘅咯？咁呢啲咪都系计算嚟噶嘛？咁所以咧，即系我谂而家啲人咧呃唔到噶啦，左交，即系识听咪听咯。咁可能你嬲咗我又唔知道，咁觉得好蠢嘅我呢啲。所以阿监制成日都话：，你好蠢嘅，成日同啲人咁坦白做乜啊？咁样。 Kenny Aiken， 靓女二 ，Mark 奥伯，探长你好。Kenny Aiken 有靚女梗係要入嚟望下 ，Clark Chan 早晨， 頭先講到Timono 係 sorry， 伊確亮都講咗啦 ，Gilbert 早晨各位 ，Kenny Aiken 上次咪同你機場拍嘢，記唔記得個個好好戲記阿叔同啲戲極屎記廁所啊，審你講下個經過，我諗翻起都笑到撲街 ，Barry Chan。发现黑洞 ，Mark and Oda， 你又知？ 开翻234 ，Kenny Aiken， 无女唔开台啦！你睇探长啲女几调皮，Mark and Oda， 你够有豪放女啦，Kenny Aiken， 讲翻呢个靓女啦，哈哈几健谈。 因为咧，通常咧，啲人都误解我嘅。 系， 你探长你讲晒，你俾人哋讲啦。咁其实有所不知啦。咁我睇人数，我先放哇。 错 我睇人数我先放人入嚟，我先放佢出嚟噶嘛，冇理由哇得卅个人又咁卅咗人哋啲力噶嘛，大佬哇咁，但系今日好劲啊！而家区嗰廿分钟有92人啊， Hello. 即系你话几现实啊呢个世界。咁咧，我本来我未讲紧呢个礼拜俾人恐怖袭击嘅，俾人欺凌啦，俾人哋乱咁投，即系无告嘅投诉，令到个 account 都俾人 block 咗48小时啦。咁我以为好多人唔妥我添。原来其实那里可能是分身来的，不定可能只有四个人的分身。有不是有未他有出了声的了，有什么说不出啊，即例如说我收了人钱啦，即例如说我已经维稳费同人分赃不匀，所以很失望啦，即是那些，即我说每句话都是错的，那不要紧啦。 啊、 我真係有錢收。 有錢收就好啦，喂大佬，你鋪話法啦，真係啊。喂，咁啊，係咯，咁啊，我見到九十幾人咧，我唔講嘢住噶啦，咁留翻俾你啊。咁我起碼都讀埋啲留言先。 嗯。 咁仲有呢位。 Market 老闆 ，Canning 其實有女就會走題。 咩意思呢？会有女就会走题，其实并唔会、哦，因为呢此女就不同其他嗰啲女，原因就我识阿 Sylvia 呢嘅背景呢，即係令到我暗中好钦佩佢嘅原因就係呢，原来阿 Sylvia 呢佢係做空中服务员啦，即係而家讲空姐都俾人闹㗎嘛。 我唔係太執着嘅。 係咁好啦，即係咁所以呢，因为我识阿 Sylvia 嘅时候呢，你係工会身份㗎嘛。 嗰陣時， 其實電視見過你嘅，我電視見過你嘅， 有段時間 係。係啊，因為咧嗰陣時國泰咧就成日有公運嘅，不停都有嘅。咁咧有好多我啲朋友唔係好識嘢嗰啲咧，就覺得嗰啲空姐又即係有特別麻煩嘅，即係唔知點解好多人咧自己唔係老細咧。就成日喺老細嗰個角度諗嘢喎，唔知點解喎，咁就話搞亂曬。我話其實咧，如果唔係國泰咧，就死啦，大佬，好多行業都係睇佢頭，因為國泰往往佢爭取嘅嘢咧，都成功嘅比率比較多嘅。你覺唔覺得？即係譬如第二啲，譬如大家樂嗰啲阿嬸去爭取，即係冇你哋咁好成績嘅。 因為即係買八賺八上，我而家冇做工會噶啦，但係我始終覺得國泰工會係真係好強，即係有啲人真係形容係地上最強， 係 啊。 喂，我以前咧肤浅地咧，我觉得咧，即系国泰工会强，因为咧佢就好多嘅员工咧都唔系中国人，可能菲律宾人啦、鬼啦，即系机师都系个工会噶嘛。 系系 系。咁所以咧，所以 佢 black and white 咧，同埋佢哋个文化水平啦，唔好讲水平啦、即系文化嘅特色咧、即系中意 voice out 嘅多啲，咁同埋识得利用到传媒咧、令到多啲人知道佢哋嘅诉求。 我又覺得未必關事， 唔關事啊，係傳統問題。 傳統 係 啊， 係 啊， 係 啊。 咁傳統都有個理由噶，即係夾硬兜啦。可能係傳統啦。咁所以咧，即係我覺得國泰咧係社運，即係唔好話社運啦，係公平對待勞資雙方嘅一個先驅嚟嘅。即係我心目中都覺得係。 都係㗎。 係咯。咁因為咧，本地咧好多時咧，嗱，譬如你睇九巴、城巴呢啲咧，或者新巴呢啲咧，我真係好藐視嘅。即係嗰啲司機成日都兩頭蛇喎、即係工聯會請你食蛇宴，咁你又企喺工聯會一邊，即係同時兩邊屬會都有嘅。以我所知， 佢哋嗱，以我所知啦，我所知唔算，即係可能都好平，但係佢哋係好多個工會嘅入邊，咁有啲就傾向工聯會，有啲就可能係職工盟咁樣 嘅，即係都有傾向嘅。 有。 因為咧，我記得一單好大嘅新聞咧，沙士之後，全港嘅企業咧都哎呀死曬蟹啊！蝕錢啊，咁咪叫啲人共度時間嘅。咁嗰陣時咧減人工喎，咁但係沙士十年、十二年之後咧，喂，啲司機只係要求加翻沙士個人工啫。哇！工聯會走去同佢應承咗2%，你知唔知呢單嘢？ 唔知，好細個喎。 啊，咁又係。咁呢單嘢就係咁啦，嗰啲司機咪拆咗咯。即係你，即係譬如李卓人佢哋，即係工黨。即係佢哋梗係唔止呢個價㗎啦，即係起碼都即係講到明，其實已經好卑微嘅、大佬。喂，沙士有嘅人工，至到而家物價、樓價都唔同曬啦。我覺得已經辦事不力㗎啦，李卓人、有乜理由淨係要翻嗰個人工咧？但係不單止爭取唔到我哋原本嘅人工，但係工聯會應承，即係同政府合同，即係已經妥協咗話2%，佢都肯收貨。 哇！工聯會1%都收啦，最好唔好加添啊！ 咁所以未成功爭取咗兩個咯，即係工聯會係做乜先得嘅，大佬？即係可能呢好多人都唔知工聯會同職工盟點樣分， 唔好咁啦。 唔係有人知喎，真係我哋而家容易分啦。即係我哋唔可以用我哋嗰個角度咧，我哋係好敏感噶嘛，對呢啲政治嘅嘢。但係我呢度好多新朋友仔咧，真係唔知噶嘛。咁所以咧就好可悲嘅，即係明明嗰啲人係幫你手咧，竟然有啲人成日都一聽到你做人嘅名字就鬧啊！ 唉，慣㗎啦呢啲，真係。 你都听过系嘛？ 咁佢听过啦。 你系咪属于嗰边嘅先？ 因为以前即系唔好讲以前啦，就算而家国泰工会都系属于职工盟噶嘛。 哦 ，OK。 系啊， 即系职工盟离开嘅。 咩？ 就属于定系点咧？ 属会咯，属会。 哦 ，OK。 其实老实讲，即系好多人都觉得 吓、啊，我再再工会都系为自己份工嘅咋，咁、样即系诶，唔好即系政治嘢唔好搞我，唔关我事啊！即系好多人会系咁谂咯，我都明，我都曾经系咁样嘅。咁但系其实大家都要知道，其实冇职工盟咧，其实系唔会有国际工会嘅。 哦 ，OK， 原来职工盟就系先添噶。即係最早遠古嘅時候， 喂，講遠古啊，突然間又咬咗。 唔係你又梗係年紀細，因為我已經聽到國泰嘅公運係即係好多時都係好有歷史，同埋好多時都做到新聞出嚟嘅。 嗯， 問頭先公運咁早我都唔知道，我以為係抽水嘅添。 唔係，有啲人會咁諗咯。所以其實當然我都係之前幾年前入過國泰公會做幹事，先至會知得更加多啦。 Okay、 但係我 join 之前咧，即可能啲人唔知道其實咁樣有咁嘅 linkage 啊、 嗯， 即公民同埋工會之間。 嗯，明白。 係啊。 OK， 咁其實我覺得即有時打工即係為咗咩啫？即係為咗愛同責任咁簡單咩？咁即我覺得你嘅正常嘅利益咧，都有啲騎牆世界仔咧，即係自己揾自己笨嘅，即係仲走去同工聯會打康樂棋啊，食個蛇羹、就以為佢幫到你。咁啊，呢啲即係唔好太過政治性啦，嚟到唔好讲呢啲，讲大啲。不过我谂一般年轻少少嘅朋友咧、都对工联会好抗拒，因为佢个 brand 真系好柒，我觉得。 咁当然啦， 第一啦，系啦，第二咧就系佢有搵阿陈婉娴啊、郑耀堂嗰啲咧，真系赶客，但系佢都好勤力咁样咧，用个美少女嚟选。即公民咯，唔系工联会咯。 边个美少女啊？ 佢曾经揾咗一个美女咧，同阿李卓仁，李卓仁输咗噶嘛？屯门区议员，唔系立法会啊。 我有拉票。 系咯。 边个啊？ 喺屯门噶啦，我唔知佢噏唔出嘅嗰啲名。 系咪有朱海迪嗰届先？ 好似系，唔系之前嘅。 我咁之前我唔记得啦。 哦，嗱，有人提一提我，如果有人记得嘅话，阿咪咪好笑啊。 个个都叫嘅，你 咪 一 只 叫 啫 嘛，玩 换 佢啊！ 咁快 手 ，Eddie， 探长，你好，Kenny Aiken， 你对英雄呢个名有咩睇法呢？Kenny Aiken， 探长得50号，哈哈送 ，Marken 08，飞机上面应该无鬼股，不过应该好多甜股。Camouflage 上断林国泰 cut 咗多伦多外站。是咪以后无非多伦多航班呢 ？Alan Chum， 飞机里面俾空姐瞓嘅舱位，听讲有怪谈。是同即公盟系由好多个不同界别嘅工会组成。Mark and Oba， 空姐落地酒店 party。Kenny Aiken， 我想 嗱， 冇人嗌我嘅 啊， 冇人嗌我 party 嘅。 嗱，一阵间可以讲，你话读埋先。嗱 ，Candy 唔知读唔到你啊，因为可能你讲啲嘢 Siri 唔啱听。佢话咧，我仲有问题，我有飞机恐惧症噶，有少少气流我都会熬底。请问有气流系咪真系唔使惊咧？ 我而家答啦。 可以答嘅。 我都好惊嘅。我系少少咧，一着安全带灯咧，我都熬底嗰啲嘢。咁但系 一咩话？ 一着安全带灯啊，一开始蹬咧，我都熬底。 做咁耐都系。 做咁耐都系。咁、你惊就系惊噶啦，同你畏高一样啫嘛。 系。 咁但係你係咪一定冇事啊？好難講㗎喎。咁如果你唔扣安全帶，咁成日都有新聞㗎啦，飛上天花板都有啦。 係撞穿天花板都有啦。 係啊， 頸骨都斷埋。 係咯，咁當然啦。我而家做咗十年都生勾勾喺度，咁就你話會唔會出咩事呢？我唔敢講。 嗱，我睇過個 documentary 咧，就我繼續搭氣流啊。 係。 佢咧就最近咧又係 Virgin， 即係拍 Virgin。其實 Virgin 新人士新作風，加上佢個老闆癲嘅，佢有好多好非常嘅一啲舉動咧、就令到航空業咧，我覺得好有貢獻嘅、因為咧，我見到個 doc 咧就係影住佢嗰間公司，就點樣令到啲員工會排除到嗰個恐懼咧。咁佢揾好多好英國有啲好後生嘅科學家咧，同埋有啲 workshop 咧。就模擬一次，即係揾啲風洞啊，或者有啲 lab 咧模擬一次，究竟點樣形成氣流啦、 啊？ 咁咧，即係佢用一啲生動有趣實驗俾佢睇咧。佢話咧，原來當你架飛機喺幾萬尺上空咧，你個空氣團咧，你成個 area 咧係一齊移動嘅， 就等於咧將個模型飛機擺落個枕頭度咧，佢咧，佢最尾都唔會有事，唔會撞到嘢。咁所以咧，令到咧佢做完呢個 workshop 之後咧。 好多原本好驚嘅咧，都飛得好開心，因為俾佢睇過，同埋俾佢親身感受過一啲氣艙，即係佢哋一啲 lab， 咁示範咗咧。佢話原來咧發現咗，原來心理咧係會俾印象影響嘅。當你咧個常識了解曬成件事，知道個原理同埋結構咧，就會唔驚咗咯。係 啊，係啊，係啊。 咁所以咧，我覺得佢有一個貢獻嘅呢個係。 係啊，你幫埋我添啊。 係啊，咁所以咧。你咪幻想下咯，你每次喺个天嗰度咧，都俾一个大嘅枕头啊，大嘅棉胎包住你飞机嚟熬嘅啫嘛。 系 咁你熬嘅时候，你熬 一齐熬， 一齐熬啦，咁唔会撞击嘅。咁但系如果你唔戴安全带，就大领落啦。 系啊， 你唔戴安全带，因为我有个朋友试过喺南美洲有空难啊，又喺唔知好短时间里面降咗萬几尺。咁咧佢有啲唔戴安全带嘅咧，成个飞咗上去撞穿咗天花板。咁跟住再跌落嚟砸死埋下面嗰个人，因为嗰个有200几磅嘅，即系尤其是你重，你真系唔好害人啊。咁砸落去下面嗰个有断咗条颈，俾个肥佬砸死咗，而个肥佬个屎忽杀咗个人。咁所以咧，即系劝大家咧，即系我以我为例啦，佢就算熄灭咗安全带灯，我都要带嘅，因为我惊唔记得带翻啊。 呢个其实系即系唔好嫌空姐长 气。系啊，同埋仲有啊。架飛機就算攣咗之後啊，你唔好即刻除啊！ 真係好啊，幫宣傳多啲啦。 唔係都超高危嘅，因為咧機場都係我一個客嚟嘅。咁我幫機場拍過好多片嘅。我諗入個機場做嘢啲人一定會見個監製，因為監製都有份做演員。嗰條即係入去機場攞證嗰條片咧，咁咧甚至乎關於安全啊、test way 啊，即係機場跑道。嗰啲安全我哋都拍過曬嘅，原來真係有一啲案例咧，就係話架飛機落咗 land 咗之後，喺 taxiway 翻緊個位嘅時候咧，有啲司機亂揸車咧，或者唔依規則咧，就撞斷咗嗰個飛機嘅前轆，因為飛機嘅前轆咧嗰條承托嗰條嘢係好脆弱嘅，因為架飛機咁大，嗰條嘢又幼咧，佢係俾你弱滑行用嘅啫嘛。咁咧試過有人係。就是因为咁样呢臨埋到去停机坪。 是。 飛機突然咁样跌咗去，諗下个飛機距离个地面嗰十几尺㗎嘛。 是啊。 咁呢淨係嗰个位突然间瞬间下降嘅话呢，啲人咪就扭断晒颈呀，咬晒柴呀。 好似你吊颈咁囉。真係。 即係所以即係我因为我听到都得人驚。个飛機一攣咗，啲人不停 plip 啦，喺 unbuckle 緊嘅啦已經。即系你冇常识到咁样咧，死咗都落到阎罗王点样交代啊？ 佢哋唔遇过咧，系唔会觉得惊嘅。 通常都冇人有遇过嘅，即系几千万人次先系一个人遇过啫。咁但系人哋叫得你攬啲安全带咧， 你烦咯、 啊，就梗系有道理啊嘛。即系有人死过， 我唔舒服啊。 系，即系你傲慢到咁样咧，我觉得。有啲人死亡率高啲啊，好正常嘅，所以 其实你头先话个二百磅嘅人砸死咗人咧，其实有阵时大家要谂，唔系净系你自己安全咯，系、你累到人咯，系、啊， 系啊，呢啲人嘅质素嘅问题啊， 冇谂咁多咯， 系咪？即系有好多人觉得，唉，我谂咁多做乜啫？即系累死人，就系、是、人哋都有家庭噶嘛， 系啊， 咁所以系咯。咁所以我覺得大家真係一定要戴安全帶咯，即係其實都唔係好辛苦啫嘛，又唔係一級方程式嗰啲幾點嘅四點嗰啲，嗰啲就話啫，你一條啫嘛，有幾辛苦啫？ 我唔知。 同埋而家咧，同埋啱啱幫襯個維珍咧，我真係讚不絕口啊！老實講，即係國泰都非常好噶啦。 多謝。 但相對咧就比較保守，因為最明顯一個分別咧就係、是。國泰或者其他啲保守嘅航空公司咧、不停咁都提住你咧，幾時唔用得嗰啲電腦啊？係 啊 係 啊 係 啊， 淨係、提你話唔準用嘅啫。但係咧維珍咧，佢冇做到乜啲咩好嘢喎，但係令到你好舒服咯。佢、不停提你係而家用得㗎、你可以用㗎。嗱，直至到咁又唔用得啦， 係啦， 全部都係坐企喺個用家個心態。嗱，譬如我你成日都叫我唔好用嘅話。就算佢用得嘅时候，你又唔睇佢用得。 我而家都有嘅，而家都有间唔中一句嘅。 系嘛？咁但系维珍咧就不停无时无刻都提住你啊！你仲你而家都仲可以用噶。咁又是又熄咗个嗰、那个咩灯啊？即系个安全带灯咧，佢、又提你喂，而家用得噶咯咁样。甚至乎佢有啲即系佢率先咧，有啲航班咧系、已经有 WiFi 嘅。咁我觉得呢啲咪就系一啲啊最年轻嘅国际航线嚟嘅，应该几乎系。是咪啊？维珍应该系啊，都系 我对于其他航空公司 唔系最新，都系一二数一数二咁新噶。咁咧，佢又真系 新人士新作风咯，同埋成个机舱咧，当你瞓觉嘅时候咧，佢嗰啲罅位咧有啲紫色嘅暗灯咧，好似落咗 club 咁，即系好似去 rave party 嗰啲灯光咁样咧，即系令到你又舒服啦。同埋佢哋不停咁样有人巡出喺度要。即係循住睇下要你做，要你要唔要水啊？要食啲咩啊？咁樣。 我有問題。我想問，咁多唔多客有要求㗎？ 其實佢巡到你冇要求㗎啦、 哦， 因為 fulfill 曬嘅，係有突嘅。係咪 嘅？ 係啊，佢哋可能我哋規定係要咁啦，起碼有一個人咯。咁同埋嗰啲人又幾好記性，因為我唔食包，唔要糖，我都記得嘅。即係啲個人問題啦，我相信。 好。 咁但係最可惜咧，就係啲空姐真係好醜樣。嗱，淨係呢樣你已經唔答啦，係咪先？你搭国泰啦，系咪先？ 诶，有啲好多人都话国泰都丑样噶。 国泰唔丑样，靓女多嘅都，即系你未搭嗱，你未搭个老丹莎冷定，即系话国泰都丑样嘅。你唔知未见大蛇屙尿啊？ 我听人讲嘅咋，我梗系话靓 老丹莎嗰啲真系恐怖到咧，打出角咁噶，又着晒裤 咁 噶。咁 咪冇人虾你咯，好多人虾我哋噶。 虾你乜嘢？ 虾你 Angel 啦， 系啊，虾你好似年纪细啦。哈利我话好似咋，我年纪唔细，哈利水粒咯，即系好多呢啲嘢噶。 所以我体谅啲靓女空姐，即系你黑口黑面我都理解嘅，即系我不单止唔会嬲佢，喂，因为嗰啲我见到啲客咧就是、衰格到咧，即系由头及到尾啊，又成日都讲埋啲。即係懶幽默嗰啲咧，即係買鬼佬嗰啲咧。但係就算你講得好好笑，但係你唔係鬼佬嘛，大佬。即係嗱，你好現實。鬼佬你冇咁樣去嬲啊！你承唔承認先？ 鬼佬啊！ 就算講同一句説話， 佢嘅笑話唔好笑啊！啲笑話笑唔出嘅喎。 但我聽過咧，親耳聽過十次都以上咧。因為我即係早出嚟做嘢啦。咁因為我以前影下啲酒會啊。做下旅行社啊，對好多西人嘅。咁、我見到港女咧，我唔知佢識唔識聽啦。咁佢都成日都喺度鳩笑咯。啊，you are very funny 咁樣，哇咁樣，咁就有嗰啲 party 噶啦。 哦、 即係你話你冇人邀請你 party 有幾奇啊？即係係咪㗎？ 而家唔興㗎啦。 而家唔興啊。 咁以前個年代， 因為而家 social media， 咁、 yes. 啊直接約你得咯。 係 咪啊？ 可能真係冇人想約 咯。唔係嗱，我有一個。尤其是國泰啦，比較熟啲啦，因為搭得最多。咁咧，佢有個空姐有啲即係鮮為人知嘅一啲唔開心嘅嘢。我估嘅啫。因為咧，好少能夠咧可以同到同事拍拖，係咪真嘅先？ 唔係喎，咁我覺得都係睇緣分嘅啫。 屌你咁大腦，使咩揾你現身説法啫？嗱，你咪自打嘴巴咯。你話有八成嘅都係基佬，咁你幾難同到？同事拍拖先， 你又啱喎。 咪就你自打嘴巴咯，其实。 咁男仔同男仔拍拖唔系拍拖咩？ 我讲紧空姐啊嘛。 都识唔少 couple 啊。 真系噶。 但你话个比率会唔会好高？唔会咯，又。 即系就嗰两成好抢手啦。 咁又或者？ 系、哦，如果你咁讲，两成咪好抢手咯。 你都要靓仔先得嘅，我觉得。 但多数都靓仔，咁冇乜好核突啫。即系嗰啲男空姐。 嗯，揼多啲，揼多啲，揼多啲，啱话生意，揼多啲，揼多啲， 嗯， 系咯，各花入各眼啦。 唔系，即系话，因为咧，我就算我唔好话国泰啊，我今次搭 fashion 咧，成机都靓仔，个个都健晒身啊，啲头发 trim 都好靓啊，笑容甜美啊，男啊， 系咯，鬼仔， 鬼仔啊， 嗯， 仲好贴心，我唔食包，佢记得、啊，竟然。 对你贴心咯，咪 可能啦，唔知道即系话碧咸咁嘅样子，我即系招呼我一个，佢冇咁高大，靓仔喎，同埋有啲就算印度仔咧都好靓仔喎， 好多都靓仔， 严选嘅，啲须咧剃到咧界实晒，即系啲瓜咧好似倒 mask 咁样剪出嚟。 咁佢哋其实 好自整， 对自己有要求嘅。 系，但系反而空姐咧，唔知点解英国妹咧，我谂 fashion 多数英国啦。 澳洲嘅，如果 系 飞澳洲 就啊，系啊，澳洲 fashion 系澳洲。女機械人咁咯，即系唔好大家唔好谂葉子薇嗰個啊，許曉丹嗰個唔係一個啊，嗰、那個青山知可子係嘛？女機械人咁咧唔係嗰啲啊，即係冇無表情嘅，又冇眼神接觸嘅，總之咧你揾嘅機械人取替佢都得嘅。但男嘅就唔同啦，男嘅就體貼啲嘅。 咁 會唔會係有咁嘅？即係會唔會係做空中服務員嘅男人咧，係對嗰份工特別中意咧，可以表現到自己多啲？你覺唔覺得係咧？ 我覺得同性別真係冇關係， 冇關 係，好平等我嘅，我真係覺得冇關係，睇人咯。 咁就係我頭先講嗰樣嘢，無人可擊啦，即係得兩成係 available 嘅，只要男同女嘅話，咁啊死啦！因為就算計條數唔好嘅 percentage， 男女嘅比例都係女嘅多啲噶嘛， 多好多 係咯，咁多好多已經難爭噶咯。 咁又唔一定喺入面爭噶嘛。 我頭先個前提就係講緊，即係、 啊、 同事之間啊嘛， 但 係即係集中翻嗰度啊嘛。 好多人未必會中意揀翻同事噶嘛、 哦，因為唔想對住。又不可以跟啲客 flirt， 嗯，咁你又未必一起飛嘅啫。咁我覺得有 旁邊人唱都不好啊，又聽翻噶嘛佢。 都是噶，是噶，是噶。 咁所以冇乜損失嘅。 係咯。 即係而家冇 party 有手機咁咪得咯。 係。 喂，咁你有冇見到同事咧？就真係同啲客咧電到嘅，即係有化學作用試過未？ 冇见过喎、啊，亲眼见到冇喎、啊。 亲眼见到冇。 冇喎、啊。 但系就翻到房同一层酒店见到个客咁样，有冇试过咧？ 客就有时会撞到嘅，但系冇乜关系打个招呼。 哦。 系、 okay、 咯，冇、啊。 咁其实你必须认得咁多客啫。 系冇错啦。 咪系咯，即系你即系礼貌上打招呼，因为我识得好多港男咧，都见到人哋同佢打招呼咧，就以为 谂多咗啦。 系啊，谂多咗啊。咁所以我亦都体谅港女咧，即系黑口黑面咧，正常嘅，因为。男仔真係好容易諗多咗，即係同佢講多兩句嘢啊，就唔以為人哋對佢有好感啊咁樣咧，咁所以都幾難做嘅做空中服務員，我覺得。 嗯，我都覺得呢方面我就唔覺得特別難做嘅。 係嘛？係 啊。 咁呢啲咪強大咯，所以即係我揾親啲嘉賓上嚟都揾唔上下咁解。喂，好多人留言喎、啊。麦美娟之后好似，又麦美娟应该唔系啩？ 美少女啊， 唔，我讲美少女啊，大佬嗰、那个阿婶嚟啊，虽然佢都唔系好丑样，佢大概同阿李思恩有一抗下嘅，我觉得。麦美娟 ，Ken Aiken， 我全程扣绝去厕所先解， 我就去厕所都唔扣啲。 气流哥哥都紧张啊 ，Morgan 欧巴做空姐最惨系时间颠倒， 系咪？ 系啊。 Hello, Eddie Sir. Eddie, message retracted. Dilbert, 好在坐咁多年机都冇点遇到咩好弱嘅气流。Eddie, 喺侍从 ，Resuting watch site. 空长 好，今日有靓女嘉宾。Eddie, 我就全程戴安全带。Resuting watch site. Hi, Eddie Sir. 下只 V at U TV 聚光灯有你做 嘉 宾。 哦、 嘉 賓 Eddie, 系。 喂，咁你睇下啦。 遗憾好耐，可能航空公司作风。Resuting watch site. 大家要记住睇，哈哈。Kenneth Lee， 国泰起飞前有专人 mark 低你唔食乜嘢。Kenny Aiken， 我仲有一个问题，好多羚羊 hand carry 好多行李，我有时持上机个置顶行李位俾人摆埋，我坚想吊人，但空姐话其实无划位先到先得，但无理由我个行李背囊要放去机尾，所以而家焗住同啲人逼到快上机 shit Eddie。航空公司尤其是国际航班差唔到好多。Kenneth Lee， 空少真係好多娘娘腔。Jack Musick MB， 邓模式机舱服务员。Eddie， 性别无关。Vincent Chang， 今集好有意义。Alan Chum， 当然搵机头。Mark and Oba， 我今次都俾个英国婆话唔俾我垫佢个头顶行李。点知我已经前言用英文话唔系搞佢。即场收佢皮，今次欧游法国英国佬好自私。Record Kenneth Lee message retracted。 喂 ，hello， 喂，咁啊，有好多人咧，啲 message retracted 咧就系打打下字又弹弓手唔 enter 嗰啲。 哦， 唔知你有啲咩想讲又唔敢讲，欲言又止啊。 咁样咩？ 系 咯， 空姐忙到要死，边得闲 flirt。Dilbert， 嗰个同你卓人争灯仔记系咪叫陈海欣？ 哦，就系、是、陈海欣啊。 吓、啊，陈海欣健康大使 嘅咩？唔系啩？ 健康大使 咯，佢喺即系啱啱上次补选 系咯、 哦。哦，但系之前噶啦，讲几年前噶啦。 几年前我冇输过啊。 哦， 系咯系咯， 唔系李卓人输啊嘛。 我系最近即系区议会唔系立法会输咗啫嘛。 唔知啊， 对上嗰次都输，即系嗰次话雷动雷走。 系啊，雷海欣啊， 系系系 咩雷？ 唔系雷海欣，系咯。 喂，系啊， 今日咧有好多咧平时唔出声嘅人入咗嚟啦，例如 Barry Chan 啦，发现黑洞，你系咪睇到我个呢个？咁我就系讲会讲黑洞啦。咁咧就Kenneth Look 好似见过你嘅，系喎，多伦多嗰个系咪 cut 咗啊？你知唔知？ 唔系 cut 咗个 base 啫嘛，分 K 嘅冇 cut 啦。 哦，即系你冇人嗰度冇国泰 base。 只不过有 base 呢样嘢咧，其实系帮公司悭钱嘅。 系。 系啦，即系表面上啦，我唔知仲有啲咩更加多嘅理由啦。咁但系冇咯，就系 cut 咗咯，就系总之冇系 base 喺嗰边嘅人再飞来回香港。 啊 ，OK， 就净系单面咁样飞。 系啦， 就搵酒店就走，冇 office。 总之佢哋咧就净系飞多嚟到香港咁样嘅啫，系咯。 明白。 佢哋唔飞我飞咯。 喂，咁你最惨系颠倒时间，你呢个系咪最惨先？ 咁当然啦。 OK， 定系对住啲客压力大啲先？ 始终会走嘅啲客。 嗯，即系谂住对佢一次啫。 系咯。 系我嗱上次咧就讲咗个仲恐怖个诶细路仔 B B 仔嘅故事啊。 嗯。 咁但系你做咗咁多年咧，有咩你觉得最麻烦或者最克服唔到？唔想佢再出现嘅一种客咧， 唔想佢再出现啊！无理取闹，你都有啊？ 娜娜嚟呢度上个镜，哎呀，屙督屎啊！ 啊， 我喺边啊？唉，我喺新床等一下先啦，你等住先。哇，屎尿都有啊！屌， 冇味喎又。 你老啊嘛！ 哎呀，娜娜冇事，你再 hello 住先啦，你喺度。冇事啦，冇事啦。 系。 冇事，冇事，冇事。 你放心，我哋唔会打翻 你。我冇怀疑，冇怀疑。唔惊唔惊。哎呀，我冇咗个箭嘅。佢块毛巾都有喎。 系啊。 嗯，唔惊啦。 毛巾都 有 尿啊？ 系啊，我最 湿。哇，系点解落埋去嘅？ 系咪之前啊？ 唔系啊，之前我睇住先买啦。喂，点解毛巾都有嘅？ 冇事，冇事。 嗱，我冇掂到嗰啲嘢啊，你可以食。 哦，唔紧要，唔紧要。 咁虽然咧有啲网友好憎我 live 食嘢嘅。 点解啊？嘈。 可能睇惯老烧嗰啲唔食啦，我估。咁咧又可能又嘈啦。咁但系咧，我又唔系专登对住你嚟干嘅，我真系冇咁得闲。我觉得个气氛食下嘢好啲。 好啊，好。有啲饱，转头转头。 咁咧仲有回答下。 系， 娜娜，系啊，头先讲开咧， 嗯， 你讲 party 嗰啲咧，咁啊八九十年代有啊， 咁嗰啲应该有嘅， 系，咁同埋咧好衰唔衰咧，又成日有人流出一啲相片咧，喺个 copy 嗰度咧， 哦， 嗰啲机长同埋嗰个女士咧咁样， 系， 好多相，国泰都有我记得， 系， 咁其实系咪？好频繁发生嘅呢啲， 我唔知道我自己 流出就唔频繁啫， 纯粹系咁啱咯，同埋始终吸睛啊嘛，嗰啲，即系呢一种系个空姐、机长、即系嘅话题性多嘛， 系 咁咪多人留意咯， 系咁有冇空姐同空姐咁样俾人影到啊？ 空姐同空姐， 即系空姐即系男机长部门，即系男空姐， 系。 会唔会男同男俾人影过咧？好似未试过。 冇啊。 但机会都多噶嘛，其实佢哋。 咩私人嘢啫？ 咁但系你喺飞机里面影，可能俾客吸到噶嘛？ 冇啦冇啦，其实冇噶。 因为其实好惨嘅，我觉得空中服务员冇一定匿噶，除非你嗰啲嗰个大嗰个 Airbus 嗰个叫咩？八三。 我哋最大30噶，380冇啊。 唔系380啦，系380嘅多啲位走嘅。多一层嘅， 但系度度都系眼，你做得啲乜嘢啊？ 系咯，系唯一系喺copy 嗰度， 或者你 可以比较自由啲咯， 休息舱咯，其实都唔会，其实正常都会有人咯。 同埋而家好大镬噶，即系我谂早排咧，可能早十年咧，即系大家都冇乜警觉咧，而家啲即系俾人摆上网欺凌咁严重，因为我长期咧都见到有个。国泰空姐咧，同埋一个鬼鬼地嘅机师啦，嗰啲无论喺飞机度有玩啦，翻到酒店又有玩啦， 咁精彩 啊！系啊，实长期都仲置顶嘅，即系你去某啲讨论区咧，咁我储嘅相，我储咗十年都抌咗，即 系 成日都见到嗰啲闪卡，因为嗰排好兴储闪卡噶嘛，咁咧 嗰個男嘅機師咧，仲係細個咧，明珠台做過一啲兒童節目個主持嘅，唔係即係做其中一個小演員。 ETV 嗰啲啊？ 係。咦？跟住起曬底喎。哦。嗰個女嘅咧，都幾睇得過啊！啲皮膚好啦，個樣又幾靚啦，同埋咧做完之後。即係有啲嘢喺個面嗰度一面茫然嗰啲樣咧，即係好記得㗎。喂，真係好慘，我諗即係一早已經唔即係辭職唔做啦，因為而家俾人咁樣，即係你想出翻去做嘢，俾人認得你，實認得，因為佢樣幾特別嘅。 哦，係啊。 咁所以我諗而家應該少啊，呢個故仔。 真係少喎，真係少。 嗯。 好快就俾人搶。 係咯，咁所以咧，即係大家唔好咁多幻想啊，因為頭先一睇就知啊 ，Kenny 都好多幻想啊。 真係冇，睇得凶手人超多。 嗯。 Kenny Aiken， 我想起空姐被菲利比拉奇三个步骤。Kenny Aiken， 顶唔紧早斗两位，记得解。Kenny Aiken， 答我问题。David， 眼一爆石现场。X， 睇影到嘅应该。 Social， After War， Ultraman 数96， The Mile High Club。He， Mile High Club 咩嚟噶？ 即系只要你喺飞机上面升空之后。搞咪 High Mile Club 咯，哦，咁解嘅， 系啊 ，Ultraman 都可能都有呢朋友系咪？ 系嘛？ 咦，唔系啲咁鬼行内嘅都知，唔算咯， 唔算啦， 即系我见识少啫，只系 又唔好咁讲， 都系 你正经啊？ 喂，咁即系我觉得而家好多即系各个行业咧，其实我谂空中服务员，因为好多人都留意呢一行， 系啊， 同埋好多人都想以沟空者。为一个愿望噶嘛？你识唔识呢啲人 咧？有咁嘅愿望，真系 有，梗系有啦。我识我识个朋友真系咧，即系愿望讲到明啦，沟空姐嘅，俾佢沟到咧，即系为咗空姐减肥，为咗空姐买车。 佢有一个 target 嘅。 总之空姐，可能抗拒唔到私密啦，够黑啦。 好多人都着 啲针数又够密咁样啦。 咁样，黑黑咁啊。 同埋嗰件，其实老实讲，空姐个制服真系靓嘅，即系尽显到。个线条嘅，老实讲，同埋佢成日都要 update 嘅，即系你肥咗又唔可以着噶啦嘛，最惨就系、 是，换大啲咪得咯， 咪就系咯，即系所以佢成日都系好 fit 嘅，要，即系你冇理由你瘦咗仲系着阔嗰件，即刻俾人投诉， 系嘅， 咁同埋支整啲啊，同埋扎个发咯，即系要扎计噶嘛， 系啊系啊， 冇规定啊，定系规定， 规定， 因为做嘢方便啲， 干净整齐卫生咯， 系嗱，你扎咗个计之后，男人好得意嘅，我唔知道你有冇听过啦。即系嗱，佢你呢个装束啦，你平时你嘅 everyday life， 你嘅伴侣、你嘅同事系唔会咁样装束噶嘛？ 系啊。 咁啊，净系罕有，净系好奇，已经有好多幻想噶。女士系唔会明噶，我谂。 我真系唔明、啊。 尤其咧，扎咗个头咧，衣冠楚楚，就会谂另一个极端嘅，就 系 表面咁鬼斯文，但其实好 open 咁样咧，一打散个头就嚟嗰啲咧。即系我哋八十年代好多呢啲美国电影啊，嗰啲扎晒计啊咁嗰啲咧，就翻到房又好豪放啊，或者眯埋啊，咁咧即系可能我呢年纪嗰啲成日睇埋啲美国文化咧，就会有啲幻想。咁所以咧，我嗰个朋友咧，为咗空姐牺牲好多好多好多嘢。 咁你话佢减肥都唔系牺牲啊，为佢自己好啊都。 但系一甩咗拖咧，即系沟到啦，就肥翻晒，同埋自己嘥好多钱咧，又即系我觉得。啲夾硬嚟嘅都冇乜好處嘅，同埋唔明點解，即係嗱，譬如空姐，老實講，即係就算你外形好吸引啦，但係一相處咗一段時間，你又都係同普通人一樣， 冇錯啦， 係咯。咁但係唔知點解佢散咗拖之後又要溝空姐喎，即係呢個係癖好嚟嘅，我相信係，即係同啲人著兩衫一樣。 哦，咁緊要。 咁仲有喎，有個。香港曾經有個神人咧，即係逆服癖咧，俾、人拉過幾鑊去遊，嗰啲叫咩啊？遊蕩罪，佢都係要著國泰空姐嘅衫喎。有冇聽過呢個新聞啊？ 而家仲 佢最尾一次斷正咧，就喺維園個公廁啊，俾人發現佢換啱換完衫出行就斷正咗。咁所以咧，空姐呢個行業咧，的確好多話題嘅。咁但係我相信。究竟而家系咪仲令到人咁多幻想咧？ 就 係、 是、啦。 咁所以問下佢哋咯。喂，你哋其實對空姐有咩幻想咧？咁女士都可以回答嘅。咁對啲空姐有咩幻想嘅咧？即係男空姐啊，我講緊。 Kenneth Lee， 啲小食係咪可以自己攞？有次空組叫我自己攞。Kenneth Lee， 空姐肥仔會做後勤。我見過有個頗肥的空姐上機。 係咪咧？呢、這個我都唔明。 即系空姐 即系肥咗要做地勤系咪？ 我谂系其他航空公司 后勤系咪即系地勤啊？哦，系嘛？ 其实系好多人捞乱嘅，因为成日觉得咧，我放假咧就系去做地勤啦，或者我第日老咗咧又去做地勤啦。 其实唔系 两份工嚟噶嘛，一样即系套制服。 系咯，我都 两个专业嚟嘅，其实即系我唔可以或者好专业。 地勤有咩做啊？ 哇，好多嘢做噶佢哋，咁你见到佢 land side 啦，即系出面去 check in 啦，其实嗰度已经好多关要 系 land side， 即系未过海关之前就 land side。 咁你入到去又要安排人入飞机啊，咁其实佢哋当中好多 哦，即系响狂嗌啲人上机就系嗰啲位啊， 系啦， 又或者帮你收嗰张登机证，嗰个就系嗰啲位啊， 好忙噶佢哋，又要安排有轮椅客、轮椅客啦。好多嘢做 嘅，同埋好多人唔知咧，嗰日 golf 卡系要钱嘅。 系啊， 因为香港个机场咧好长噶嘛。 系啊。 咁咧有啲人又唔想行咧，连扶手电梯都唔想咧，就或者啲行动唔方便。其实我都坐过，因为有一次咧，同埋啲咁嘅所谓国际巨星咧，好任性嘅。 系。 咁咧。明明话搭五咁样要一定去个机次咧，佢又喺度试 golf 嗰啲棒啊，又要即系总之扮晒而家系啦，两个记者追啊影佢，又喺度不停咁样表现自己，咁搞到咧狂俾人嗌名喎，佢仲觉得自己好有面咁样咧，仲啊讲个名喎，懒得意，因为我搵部机拍紧佢咧，跟住咧有个好唔客气嘅肥嘅地勤咧，就冲埋去。喝令佢喂，你唔上机，你唔好上噶啦。 哎，啱啊。 咁跟住咧，就佢又同佢嘅经理人讲：，你俾阿卡我唔行啊，咁远，边个叫你咁远啊？咁样，跟住我咧就上嗰个卡一齐去咯。咁我第一次搭嗰个卡咯。咁跟住咧，人哋问佢收钱，佢好愕然咯。吓，乜我都要俾嘅咩？ 哇，只有个俾就得咯。 咁跟住个经理得，我签卡咁样。几多钱一个话其实？ 以前50咯，而家好似90 啊！咁平啊，抵坐啦！喂，國際巨星500都抵啦，大佬。係咯，咁所以咧，即係我同嗰條友做啊一年半載嘅嘢咧，即係見識好多，即係見識到啲人咁有錢都咁 cheap 嘅，唔知點解。 越有錢越孤寒嘅嘛。係嘛？ 咁你有冇即係嗱？聽講你最近升職啦，恭喜先。 多謝多謝。 係咪升咗職咧，就要去招呼啲頭等或者 business？class 嗰啲 唔 关事 嘅，因为我未升职，我都会喺商务舱做。 系咪有翻咁上下资深先至可以俾你？ 要 training 咯， 系即系譬如你要去 serve 嗰啲，就要 train 一个，即系考个试或者 系啦。 因为我都坐过 business class， 系 好烦， 好 烦。嗱，即系我 做服务， 我作为顾客嚟讲咧，我即系反映一样嘢俾你听。佢不停咧，其实食嘢就食嘢啦，你订咗咩就订咗咩啦。但佢都好辛苦咁样，噏你个名出嚟。 哦， 系啊，即系懒系要亲切咁嘅。 唔系要亲切，懒系尊重咯。 咁我同我朋友调咗位嘅，佢成日叫我朱生，朱生，我唔适应佢咩咩朱生啊，朱生喺嗰度。 系。 咁咧就不停咁样俾佢滋扰啦，同埋最惨咧就系。 好惨，原来滋扰 嚟。系啊，滋扰嚟，又唔嗌你个名，但系其实嗌紧你。 系啊系。 成程叫我同佢讲咗调位，但系佢。睇佢张纸嚟做人噶嘛？ 咁你讲咗噶嘛？ 但佢又下次又叫我朱生， 咁佢办事不力咯。 系啦，咁唔知考嗰个试个试题冇呢样嘢啦，可能 唔会嘅。咁呢个常识嚟啫，我调咗位仲系啫。 咁可能到第二个人 serve 咧，佢冇写低啦，可能 唔会噶， 冇 update 到 咧。咁呢个咪沟通咯， 系咯，咁跟住咧，最痛苦就系咩咧？咁我好想食嘢啦。咁派餐嘅时候啲胃液涌一涌噶嘛。咁佢逐个 serve， 好详细。你有杯雪糕都讲埋，你咩味都要写埋。咁由第一个位，虽然嗰度有十几行啫，我一路听到，哇！顶你肺，等佢三个字都未轮到我嘅。喂，但系经济咧，嚓嚓声派晒就收皮噶啦嘛。咁我反而咧，即系我啲贱格咧，我其实我中意坐 bus， 唔系我中意坐 econ 嘅。其实 econ 话快靓正，总之乜都路过攞，即系就到你就到你咁样咯。即系我觉得嗰啲系整色整水咯。系咪啲有钱人特别脆弱嘅咧？即系人哋唔尊重佢，好唔开心嘅咧？ 都系噶，有呢啲人咯。 咁所以就系我就系觉得啦，喂，其实你人哋所谓尊重你，但系未你想恰多阵又唔得，又唔知佢几时嚟到。 系啊。 咁恰着咗嚟到，人哋叫你，你又要俾佢砸醒咗，根本又唔系叹紧，除咗个位阔啲之外，即系我好中意个位阔啦，当然，但系我觉得。我唔係好 buy 嗰啲咁嘅 service 咯，老實講，即係嗰啲 service 我覺得多餘咗， 多咗啦， 係啊， 个个客唔同嘅、嗯，但你知道有啲玻璃心， 系啊， 你嗌少佢个名字一次咧，佢、 啊、 都铭记于心。 系啊，冇错， 系啊， 即系投诉呢样嘢又系好严重。我想知道你入行至到而家有冇 投诉佢多次啊？嘛， 唔系唔系，即系嗰个文化系咪真系改变咗咧？ 咩文化？ 即系而家系咪容易投诉咗咧？ 我觉得冇，冇特别多咗，但系亦都冇少过。 因为你入行嗰阵时已经多啦嘛。 系啊， 嗱，因为嗱，如果印象，譬如你入行十年啦，假如我十年前未有廉航之前咧，啲、 嗯、 人当搭飞机系一件事嘅，即系相对系互相尊重多啲嘅。 嗯， 咁自从有咗廉航之后咧，廉航都会有人 serve 你噶嘛，最惨，佢唔可以由得你哋乱咁嚟噶嘛。咁、 嗯、 但系可能冇嘢食啦，杯面又要自己买啦。 系啊， 咁、那个冲突就自然会多噶咯。原因就系、是。佢覺得你唔尊重佢，咁佢咪唔尊重你咯？會唔會啊？ 即係你先喺廉航嗰度。 嗯，即係廉航嗰個風氣就令到，譬如你又有搭十次廉航，得一次搭唔廉航嘅啫。係係係係。咁係咪 要求多咗啊？即刻。 或者多咗咯，或者起降咯、嗯。 我又覺得未必關廉航事。 哦，你覺得唔關？ 我覺得唔關事。 嗯。關咩事啊？啲人質素問題。 係啊。 啲質素點會差咗咧？ 嗯。 是不懂溝通那種啊，因為本身的人真的個個都衰了，你覺得。 哇，太多東西了，我真的已經不知道是由哪裡講起了。 嗯。 嗯，總之是不是社會風氣的問題呢？我真的不知道，你不覺得現在是多了人不尊重，即是我不是說人很尊重我們是怎樣，但是互相尊重啦，其實。 但最惨你收得人啲人工，你就要 default 要尊重人，你客人噶嘛。 系咁当然啦。 但系佢俾得钱咧，佢觉得唔使噶嘛，觉得你 serve 紧佢。 咁就系人格嘅问题咯，我觉得。 唔系你听讲嘅普遍情况啊嘛。 嗯。 即系普遍人格都差咗，低劣咗，全球问题，因为 唔同嘅人多咗啊！你话系咪同廉航有关系咧？我唯一谂到嘅关系咧，就系、是。廉航因为一定卖得平啊嘛，咁、 嗯、 你传统航空公司虽然唔可以好平，但系唔多唔少都会受佢哋影响嘅、 嗯， 即系你冇话廉航啦，香港航空都系一个好大嘅竞争啦，咁、 嗯、 变咗大家惯咗可以好平咁就去 travel 啦，咁、 嗯、 样大家变咗好似搭巴士咁咯， 嗯， 系咪？ 所以搭巴士啲人成日都欺凌个车长嘅，好彩飞机唔可以咁嘅，如果唔系一个礼拜炒一镬都似啦。喂，同埋咧有好多人咧，我尤其是我呢一代咧，都成日将一个问题归咎于咧，因为大陆多咗人搭飞机，多咗外游，咁啊将直接咧就将嗰个风气咧就影响到其他乘客。咁你觉得站唔站得住脚咧？咁样讲？ 站不住 喎，又即係覺得 cheap 起上嚟，香港人一樣咁 cheap 嘅啫。 冇錯啦，度度都有 cheap 人嘅，講真。 即 係 大陸 嘅 唔係特別 cheap， 唔係特別 cheap 噶。其實 或者無知或者帶隻雀相機咁嗰啲咧。 咁你過唔到海關嘅嘛？係咯，但係即係以我經驗啦，即係我都答過好多次呢個問題嘅、嗯。其實你話中國人係咪特別難 serve 咧？我覺得唔係、 嗯， 其實反而容易咯。 因為學一學就得㗎啦，係嘛？ 一嚟啦，一嚟啦，佢哋你讲咧，佢会听你讲。 系系， 当然佢哋会好多。 即 系 佢哋纯粹打听你啫。 系啦，佢哋可能系唔知道。 嗯。 但系你话佢哋系咪心理差咧？佢哋唔系嘅。 嗯，即系纯朴嘅都系。 系啊。 咁但系头等嘅大陆人咧？ 我冇 serve 过头等啊，未、嗯、未够经验。 咁 business 咧？ 都咩国籍咩 唔关事 嘅，真系唔关事。 嗯， 系啊。 系，咁但系咧有样嘢咧，我都虽然我觉得。大陸人是單純的、 嗯、 但真的很吵咯，即係唔知講嘢咧慣咗，係啊，即係譬如你住高地嘅、 嗯， 你個 friend 喺對面山噶嘛，譬如你放羊嘅，佢只羊周圍走，你要嗌噶啦，係咪？咁、 啊、 所以佢哋忍唔到呢啲，但我哋冇義務要受佢咁最慘。 係，但係咁如果俾我聽到咧，咁、嗯、我都會叫佢哋靜啲啦，咁樣，咁、嗯、其實佢哋 OK 嘅喎、哦，但係如果你同香港人講咧，你就不得了。 係啊， 你而家何錯啊？ 投诉咯，所以咧，因为有时同朋友讲起呢啲咧，你稍微讲出一啲generic 啲或者我认为公道啲嘢，都同人闹交嘅。即系我觉得，你香港人好彩啫，因为你个社会唔使争先生存到嘛。咁、 嗯、 但系人哋个社会好不幸地俾共产党蹂躏过，咩、 嗯、 都要唔系你死我亡，唔、 嗯、 争就冇嘅，咁佢自然会变成一个。 咁奇怪嘅生物噶嘛。 嗯。 咁但係好多人都唔啱聽嘅，即係認為咁樣講係錯啦。總之大陸人個質地就唔好啦，咁樣唔知啊，即係呢個見仁見智啦，冇得拗啦。咁所以咧，但我聽好多，我有睇又要威又戴頭盔呢個節目嘅，你有冇睇啊？ 我冇睇。 View TV 嘅，我覺得呢個節目非常好嘅，因為咧戴咗頭盔就乜都講得噶嘛。咁你而家兜兜面有好難講嘅有啲嘢。 有啲嘢咯。 係啦。咁所以咧，即係佢哋嘅結論咧，都認為咧最麻煩係香港客同埋印度客咯。即係冇唔同行業啊，新加坡客咯，即係成日以為自己好識英文嗰啲咧，嗰啲地方嘅人咧最麻煩嘅，即係最懶係爭取自己嘅權益啊咁樣咯。 我又唔覺得，你知新加坡都唔會係呢啲噶啦，佢哋都有啲鉛制噶嘛，佢哋言論 出到嚟咪放生咁咯。 係啊，但係我又覺得佢哋係反而係對我嚟講咧，星馬人咧，佢哋係有要求嘅，但係佢哋係直接嗰種咯。 嗯， 即係唔 即係香港人就無理嘅。无理取闹嘅， 系啊，自私啲咯，细声啲，自私。 咁你记得最恶劣嘅一次啦，印象最深刻系啲咩 case 啊？ 最恶劣啊！唉，我呢啲放工啊，唔记得嘢。 哦，真系 最 恶 劣， 又可以耍到我，又扮唔记得咗。 系啊。 好啦，喂，咁啊，读下大家嘅留言咧，我哋都转话题，因为咧要俾好多话题咧。有冇理由單一話題講成個鐘噶嘛？頭先講到邊度？係呢度，係你未答話 Kenneth 咯。啲小食有冇可以自己攞啊？先 我自己攞啦，自己攞啦，擺出嚟就自己攞啦。 又話一個傳聞咧，如果長途機咧係 serve 杯麵噶嘛，你係咪將嗰啲杯麵啲粉倒曬佢，淨係俾個齋麵嘅食啊？ 咁啊開始咗。就會好多人嗌，咁其實華人都係擺咗俾人食噶啦。 呢個普遍專業嘅係嘛？ 專業嘅專業啦， 係。一講你之後講乜啦？可能好多人唔知啦。咁嗱，其實不必最即係逼不得已底下，咪叫個杯麵咯。因為杯麵咧發出嚟嘅香味咧，整到瞓著覺嗰啲人咧醒咗，喂，我咕咕聲喎，即刻 我都想食啊！ 係啦，咁變咗咧一個叫就變成三十幾個叫。 300多個 ，三百幾個，有冇三百幾個杯麵咧？機裏面 而家冇啊。 嗯， 係啊。 咁咧，於是乎咧就令到佢哋啲空中服務員咧就好忙啊！突然間，咁唔係話即係緊有啲人話，哇！咁你翻工梗係做嘢噶啦，咁大有道理，咁你又冇錯嘅，咁但係對你健康都唔係幾好啦，食杯麵係咪先？咁於是乎咧，佢哋嘅專業嘅策略咧就將啲粉倒曬，即係令到個杯麵咧淡茂茂冇乜味嘅。咁你同埋啲香味咧，就唔会飘到隔篱瞓着觉嗰度有得醒埋嘅。咁所以咧，最好就自己带去食啦。我觉得呢啲，虽然你俾即系你俾几千蚊买张机票咁样，咁啊呢样嘢我又唔敢边个啱边个错啊。即系总之佢哋嘅专业处理咧就系倒晒粉。咁所以咧，你觉得食个杯面系好叹咩？咁其实唔叹嘅，因为你食紧啲净系淀粉质，就冇味精系唔好食嘅。咁资讯嚟嘅，咁可能有啲人衰到咧。下次呢哇咁我知啦下次如果想叫杯麵呢就同我講明唔好倒咗啲粉咁樣。 咁樣唔係正常都唔會倒嘅。 唔會倒嘅人啊。 咁你 咁 我 咁我朋友嗰啲資訊全部都錯㗎喎。 聽返嚟啦我聽過嘅。 咁佢自己都要 serve 㗎嘛。 佢自己都要 serve。 咁佢有冇倒呢唔知。 唔知 啦。仲有就係話呢我有個朋友呢又系我好八卦嘅，因为我咩都好奇嘅。有一次打边炉咧，我个朋友个女朋友咧就做空姐嘅。咁咧佢话咧啲飞机餐咧好耐都唔会变味嘅，唔会腐化嘅，梗系喷咗啲防腐剂咁样。咁我觉得奇怪啦，喷防腐剂都俾人食，唔系啩咁危险？佢梗系啦，摆咗成第二日都仲食得噶嗰啲，咁系咪有防腐剂嘅咧？咁我咧就於是乎好好奇咧，有一個小學同學咧就係專係做飛機餐嗰啲廠度做，咁佢一個好敬業嘅同事嚟嘅。咁我即刻 WhatsApp 問佢啦，喂，其實飛機餐係咪真係落咗防腐劑㗎？哇，點會認真到？佢梗係冇啦，邊個講㗎？你叫同我對質咁樣。我話唔係問下啫。咁咧一個堅稱冇，一個堅稱有咁樣，我喺中間。咁所以咧，我諗你比較中立啲啦。咁你认为你会唔会落手先呢样嘢？即系你有冇你梗系唔知，即系你会真系落手喷咯？ 我梗系冇啦。 咁你会唔会认为佢系真系会有防护剂？即系出厂嘅时候？ 因为咧，其实系会雪到好硬嘅，啲飞机餐，咁就靠我哋相机用焗炉 heat 翻热嘅啫。咁我唔知啊，雪柜都有一个防护嘅功能啩？ 系啊，同埋你上到几万尺高空咧。細菌，無論温度和濕度呢，都沒有可能令到它那麼容易滋生到細菌的，事實上。所以是不是因為這樣呢，也都不知道，因為我不是這方面的專家，這樣。 只 是吃的。對，我也是只是吃的，這樣。所以是的，這個又解答不到的。那今天，那繼續覆埋他們就轉話題啦。有沒有 upgrade 給他？好心你不要那麼 cheap 啦。 是的，沒啦。 哦，是啊， Eddie 这里之后未读。 Eddie， 见得多就无幻想，丢掉对空姐没什么特别幻想，都是打工姐。Eddie， 见到靓女望多两眼就有幻想就无。Social， 有没有 upgrade 秘技？是由人开部唔叫猪生，唔通叫猪仔咩 ？Eddie， 咁我唔系姓猪啊，大佬。 靓女空姐，晚安。 哦，喂，早唞。 J P Galilea， 惨啦，迟咗好多入嚟。探长你好 ，Kenneth， 冲杯面系苦差，一个人要好多人都话要。 系。 Face Stupid Channel， 请问系咪最憎客人叫杯面 ？Fox 嘛，江德娴，探长好。Kenneth Lee， 长途机同大陆客一齐坐，佢哋都冇乜点样。Social， 边度耍电最猛 ？Dilbert， 有次去柬埔寨出差，去到机场先知班机得我一个散客，夹住两组各四五十人大陆同胞团。Kenneth Lee， 杯面仲系好大阵味。Keith Hill， 港币38元。Dilbert， 杯面真香。合咩道除外？ 合味道都好香噶， 系咯， 唔知道啊，佢偏见啫，我谂。喂，仲有咧，就系、是、即系其实你夹住啲团咧，好大镬噶，因为团友已经有咗感情啦嘛。 系 咁佢倾偈又系肆无忌惮咧，就 系、 是、隔空咁嘅 cross 咁样倾嘅。即系如果你见到电波嘅话咧，你就即咗网咁嘅坐到。咁咧，其大陆人咧，当然我又唔系特别歧视啦，但系。經驗真的不太好，同埋佢哋可能啲北佬咧，佢食嘅嘢咧個身體會有啲蒜味出翻嚟噶嘛。哇！我成程機又想嘔啊！有一次唔知去韓國定去澳洲咧，又調唔到個爆機喎。咁所以咧，即係有時搭機真係講好唔好彩啦。即係上個禮拜都講咗啦，遇咗一個 VR 老人咧，即係成日都～ 單機啊自己。 咁咧真係都幾唔好彩。咁又是長途機啦。喂咁。你即系你嘅生涯咁耐，你问多一个问题啫。 嗯。 你试过你嗰个航班有人死咗未啊？ Touch wood 真系冇。 哇！即系个死亡率都好低嘅。 低嘅。 嗯。咁但系你 land 咗之后，一个半个鬼故有冇得贡献先？ 鬼故啊？ 即系譬如你喺酒店住唔惯，或者重复都发生嗰啲事，有冇试过？ 发梦咯。 即系某啲酒店特别个梦好嘅，即系特别发得多梦嘅。 我冇话多唔多梦嘅，因为我好快唔记得嘅。 你平时咧？ 平时都唔多噶，但系我啱啱美国翻嚟嘛，跟住就第一日啫，就已经系，因为我间唔中喺酒店咧都会发嗰种梦嘅。 喺个 lift 嗰度？ 唔系喺 lift 度噶，系直接睇翻自己。喂，其实我好少讲鬼故嘅，因为我自己好惊嘅，我会成日谂住嘅。 系。 咁但系。有時我自己都不知道真定假噶嘛，咁我就當發夢咯，即係喺翻個夢就係喺翻自己酒店喺自己張牀，就係、是、通常係震啦，有人踩床啦， 哦，即 係跟住就天旋地轉啦，想講嘢講唔到啦， 哦，啲俾鬼砸啫呢啲， 你就係唔知咯， 因為咧你去到唔同地方咧，同你習慣嗰個地方唔同嘅話咧，你有生理好多反應噶嘛，就算個。个 noise 唔同咧，你话发梦发得特别多咧，因为我有啲经验咧，就系、是、某啲 frequency 咧，即系唔系嗰啲鬼节目讲到 V 幻梦啊，直头系科学已经认证咗咧，某啲低频啊，就会令到你好容易有 lucid dream 啊，即系清明梦啊，甚至乎咧，我好中意发梦嘅，我直头咧每晚咧， 攰咩？ 我攰都发啦，因为我多时间瞓啊嘛，呢排冇咩做，咁咧我就。 直頭喺個 Spotify 度揀呢個 playlist 咧，就專係嗰個 frequency 嘅夢咧。嗱，我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呢、這個。咁咧就好多夢發嘅，因為發夢咧係我其中一個最大嘅娛樂嚟嘅。因為發夢嗰個睇戲啊，因為睇戲呢度有邏輯，你先即係你個老細先肯俾錢你拍噶嘛。但發夢可以冇邏輯噶嘛。咁我好開心嘅，嗱我長期咧都開住一個 playlist 咧。我只是在 Spotify 那裡選一個、一個類別啦 sorry 啊、不是沒有預備說但又說了、那個呢就是叫做死了 有 dead air 但是這裡沒有了為什麼是啦、就是、總之有個 playlist 就是叫做528Sleeping Hertz、即是 528Hertz 呢、這個、因為長期呢都有這個 frequency 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 但你真的聽到的、 其實聽到很少的其實因為你的耳膜聽到之餘你的身體都有液體的嘛、其實跟那些 有少少共振的時候呢你就會被它影響了、真的很靈強的如果大家找到 528Hertz 的 Sleeping 的 Playlist 呢你不妨試一下呢佢就好快入到夢，而又好快，其實嗰個狀態就唔係好 deep sleep 嘅。其實對休息嘅層面咧，其實就即係如果你第日要翻工啊，或者你好多嘢做，千祈唔好試咯。佢好似我咁樣突然間冇嘢做咧，咁就不妨試下咧，就好快反著，同埋個夢咧好醒嘅，醒得嚟咧，你某程度控制到個夢嘅。譬如你要跌落懸崖度，你可以選擇唔跌嘅，好開心嘅，因為咧夢裡面。可能代表的某些符号是你自己 潜意识 潜意识啦或者甚至乎真的 有 multiverse 都不定的、即我不排除会存在的、那你去了另外一个次元有几个人的那是一个很好的娱乐啦当然那呢最嘥就是睡醒突然间忘记晒那所以呢我成日都要讲一次的所以睡在我隔离那个呢成日都很痛苦地要听我一镬虽然我知道他没有听但我讲给他听我不是想他听到我是想我用我自己的即是将那个组织一次将个梦、我就会记得了。那为什么目的要这样做呢原因就是我其实不信有 deja vu、即有些人说我见到这件事其实发梦发过啦我不信的。那所以呢我每次都记录住我的梦呢就看看我会不会撞得回那个梦但是 so far 至到现在都没有的。咁样咯，咁你譬如喺美国嗰个梦系点样咧？都系唔喐得嗰啲啫。 系啊，因为其实好短暂嘅啫。总之咧，系有人踩我张床啦，跟住咧开始天旋地转啊。跟住咧，我系听到一声好嘶哑嗰啲声咧，唔该咁样。 广东话？ 广东话，我好肯定系广东话，因为有阵时啲人话发梦系唔知咩 language。 系啊系啊， 咁但系我好肯定系讲唔该嘅。 嗯。 跟住咧，我好想讲。我住两晚嘅啫， 我话唔使就得噶， 我唔想同佢对话咁多，咁跟住咧好快我就醒咗噶啦。 系，你有冇采纳啲听鬼故啲陈腔滥调咧？ 系咩啊？ 我啲咯，讲粗口咧就。 我听过喎，但系咧， 个个都系咁讲嘅。 唔得啊！我有听过咧，即刻呕啊！ 点啊？ 即系譬如可能见到啦，或者知道有啦。咁跟住就即刻因为我啊一轮 有温柔梗系啦， 唉，扮嘢都要大到，我都系要录低你呢句，跟住我听翻嚟咧就讲完呢一轮嘢之后咧就即刻呕， 自己呕啊， 自己呕， 因为激动咧就系啊， 应该 心脏痒啊， 唔知咧， 咁呕呕啱有冇啊绿色噶，因为成。 咁都冇问到咁详细，我唔好想知人呕咩。 哦，人哋啊，你话嗰个人唔系你。 系，梗系唔系我啦，梗系唔系我啦。 哦，我以为嗰个人 系 啊。 咁 我于是乎信咗咯。 信咗，信咗有。 即系信咗，真系有鬼咯。 咁你都可以话系自己激动嘅。 其实咧，我其实我唔系唔信有鬼。我因为其实我冇嘢做，即系长嘢都可以潘聪，即系潘少聪，咁回事。咁成日都吓冇噶啦。即是讲一半不讲一半呢那我又冇咪冇囉算啦。 我老母听佢呢个名字以前 yes 呢。 yes! 实体书。 已 经有潘少聪㗎啦。 有啊。 哇咁耐㗎啦。 有啊。如果唔係係啦因为我唔听过故㗎嘛如果唔係我唔会知㗎嘛。 我其实上过潘少聪嘅节目㗎。我 我俾佢啲 fans 鏟到我飛起啊！係 做咩？ 因為乜都唔信咯。 哦， 咁唔係咁嘅，唔係咁啫咁樣。咁但係咧，你講嗰啲咧，我其實對上一次去泰國咧，係我都係間房咧不停聽到地下有聲。 自己嘅地下？ 我瞓喺床升高幾尺噶嘛，咁咪聽到地下有啲時啲時啦嘅聲咯。 嗯， 我頭咧我堅稱係老鼠。 係咯。 咁但係咧，佢老鼠。佢唔係咬住嘢，唔會食啲食噶嘛。 嗯。 又或者你當佢咬住個膠袋周圍行嚟。 嗯。 但係又絕對唔係呢啲聲啦。 嗯。 佢啲結結聲啊，佢啲木嘅聲。係係 係係。 但係講酒店係石屎酒店，阿 Noma 嚟啊嘛，阿 Noma 舊酒店，但係石屎啊嘛。係。咁咧，我已經好不安噶啦，即係我話就話大膽啫，但係我都覺得會唔會真係降臨喺我身上咧？係 咯。 咁但係咧，我瞓唔著噶。嗱，為咗我唔想成晚為咗佢瞓唔着咧， 你抹定眼？ 我有抹定眼，我就扮去揾老鼠。 哦， 即系我即系要逢親一個人咧，無論你講大話又好，你呃自己又好，嗯、即系你做一樣嘢都好咧，你都要說服咗自己。我當咗真係有老鼠、 嗯， 因為我近來見識到啲人咧，即係講啲大話講到咧、 嗯， 即係七情上面睇完佢講完之後，你真係會有少少流眼淚嘅。我發覺原來真係 work 嘅、 嗯， 你真係覺得嗰只真係係啦，信就得噶啦，真係老鼠嚟嘅、 嗯。 就算見到鬼，我認識你係老鼠咁樣，克服到嘅原來。即係你揾啲嘢俾自己做咧，你連自己都呃埋佢老鼠嚟嘅啫。咁、 嗯、 啊，周圍哼啲嘢啦，哼啲牆角啊，哇！跟住不知幾好瞓啊，就克服曬啲所有嘢、嗯。最緊要你就係信咗自己。 我唔敢啊！ 試下啦，你信咗自己啊，真係老鼠啊，咁樣得噶啦。 腳軟嘅。 哦，咁啊，整定你俾佢遊輪啦，咁就。 係啊。 我都知，嗰有啲人聽啲大話聽到慣咗咧，即係你寧願信咗佢開心啲嘅咁樣。咁所以唔緊要啦，即係我同大家分享一下呢、這個係、嗯、我上次嘅泰國經驗咧，跟住就冇嘢瞓得著、可能又做咗少少勞動啦，即係做咗少少運動嘅人攰啲啦，咁、那個腦就放空咗 OK 嘅。咁所以咧，作為一個空姐，即係你冇理由長期俾呢啲嘢令到你好大壓力㗎嘛。 我以前係，其實而家好啲㗎啦，因為其實你翻工真係太攰啦、 嗯。 其實我真係好間唔中先會發呢啲夢。 係。 你而家都攰到入翻去翻酒店即刻瞓啦，你仲諗咁多、嗯？以前啱啱入行咧，你就成日諗嘅。係 我覺得即係當你好信咩都賴咗係鬼咧，就人哋講乜你都信。 係、 因為我試過咧，我就柬埔寨做嘢咧。咁我就出晒名堅㗎嘛。咁、呢嗰間酒店呢都幾山明水秀嘅。咁、呢就硬係有人住美房㗎嘛。咁呢有個肥妹呢，其實嗰個話肥妹唔開心，佢係個老細個女嚟。咁呢佢我哋攞好晒房出去食飯，就會問下大家喂呢間房正唔正。咁哎呀我正我正，不過美房嚟呀。咁跟住我跟住我講逢親住咗喺美房咧，唔好講啊！我聽埋講先，嗰啲人都減唔到肥嘅，咁跟住哈咁咪覺得唔驚咯，即係其實係好 哇！哎呀，哎呀，陰公 唔該，哎俾紙嚟去嘔啊！ 哎呀， 媽 媽 係啊， 係啊，搞咩？ 啲老嘢好麻煩嘅， 後生都有嘅，陰 公啦。唔係因為佢冇啲牙力唔夠，減生吞啊！ 冇事冇事。 喂，似乎咧我啲聽眾疲勞啦，真係要轉話題啊！係 嘛？ 雄雄八卦问句，空姐生必易唔易有问题，因为空中辐射好似几高下， 所以咪要闩个窗咯，要你系咪咁嘅意思啊？ 唔系啊， 我系想知 道你冇科学嘅咩？ 吓、啊，唔系唔系，因为惊啲辐射太劲，因为冇啲云隔住咧，个紫外线好劲噶嘛。 Hidden agenda， 我真系唔知道、啊，只不过我哋嘅原因系我哋会熄灯，咁如果出面系日光日白咧，咁就熄同唔熄都冇分别啦，啲人就瞓唔到啦。 哦，即系无非想佢瞓得着。 冇错。 O K， 咁咧嗱，我又另外听过一个咧，我有个朋友咧，即系做空男空姐嘅，唔使唔使。咁佢咧，即系佢个人为人系点样咧？即系佢思想好古怪，我啲个 friend 都知噶啦、 嗯。 即系例如咧，佢啊七一大游行咧，会走咗买六合彩同埋买翻版碟啊咁嗰啲人嚟嘅。 哦。 咁咧呢啲谂样古怪嘅人咧。咁咧，佢就曾經同我講過咧，佢、因為咧去到某啲國家嘅上空咧，成日都有啲戰機巡邏啊，佢唔想俾啲客人見到咧，好驚咁樣。 咁啊點啊？ 所以閂窗。 哦，但我都聽過 其 中一單。 你真係唔係亂噏 嘅？咩啊？因為唔係佢呢個咧就多累咗啦。但係其實早幾年， 係 我唔知做幾多年啦，係有一單話虛報炸彈嘛， 哦、 去加拿大，跟住係有我成日講親咧，我都會想喊嘅，因為咁去緊加拿大嘅嗰班機，咁跟住咧去到 東定西。 咩叫東定西啊？ 即係 Toronto 啫嘛 ，Vancouver。 我記得是 Vancouver 嚟嘅，係啦。咁跟住咧就啲客咧指住出面喎，我已經去到領空噶啦。咁跟住，哇、哎、有戰機啊，好得意啦，覺得即係未你唔會見到噶嘛，其實冇咁近噶嘛，正常係。咁跟住啲客仲因為冇人知咩事，即係冇客知咩事嘅。咁、啊、但係其實個戰機係做咩呢？其實係如果你有咩事爆炸， 即刻擊落， 或者佢哋 confirm 咗佢擊落嘅。嗯哦、我又想喊啦！ 哇， 我 真 系成啲 人 攰 死 啊！系啊，所以系咯、啊，其实我唔知道有咩好喊，但我每次讲亲， 即系谂起有同理心啊嘛，即系 in case 即系有时好多人不知情底下陪葬咗、 啊， 因为可能撞落去， 唔知道个知 即系搞一日之前，唔系之后噶嘛， 之后噶啦， 因为有呢啲 case study 咗，即系呢个系死得最少人嘅、 嗯， 因为你撞落城市可能死几万噶嘛，系咯、 啊， 哇，真系好 sad 噶，如果真系。 系啊。 因为其实之前都有啲军事，譬如大韩航空啦，一九八几年，咁、 嗯、 我谂你读书都读过啦，应该，咁又系入咗苏联嘅领空，跟住俾人射咗落嚟咁样。 咁早几年 M 前都系啦， 马航都其实冇一个讲法 嘅。乌克兰啊嘛，唔系认咗噶，好似后来有一 单。哦，乌克兰嘅， 系， 因为佢以为苏联嘅战机， 唔知因为咩啊， 但系会沟通 confirm 噶嘛。 就是不知道中間出了什麼錯 咯、哦、但是至到現在都好像沒有，即可能會按住啦， 因為同時期呢你記不記得是有兩單的，一單就是突然間消失了的，那單就不知道發生什麼事，到現在間 中 MH730 是啦、嗯、跟著好隔了很短時間就是烏克蘭， 烏克蘭那單就明顯 就知道 是知道了，但是 MH730 有沒有一個 official 的講法，因為很多陰謀論的，因為呢 那班機呢好多大陸嘅藝術界喺裏面嘅，啲、 啊、 畫家或者買畫嗰啲商人咧，即係半架機都係嗰啲人嚟嘅。所以早排咧，大陸有人示威咧，就係叫個政府交代，叫航空公司交代。咁當然而家拉曬啦，即係數虎都拉嘅。咁咧就咁另外啲陰謀論就離曬譜嘅，話俾嗰個母艦 UFO 咁啊騎劫咗，咁有人有靈媒。反曬眼都問過咧， 大馬嗰啲嘛，嗰班靈媒 係啦，就話咧啊，你放心，我哋好安全喺個 UFO， 即係個喺個 aliens 嘅母艦裏面好安全，就過得好開心咁樣。咁但係嗰個人唔知俾人笑到冇做啦，做網台嘅嗰個人，係自己通靈喎，仲要，即係我覺得你反正都係要犧牲自己呢個咁大膽，而又可能個 result 好嚴重。你點解唔去國際傳媒度話呢樣嘢啫？咁出咗名你又唔使憂啦，係咪先？咁我都有揾笑佢嘅，真係唔好意思。 好笑話啫。 係咯，即係笑話啫，即係可能真都唔定咧。咁嗰單嘢真係好奇怪啊！好似淨係揾到一塊碎片啫嘛。即係以今時今日嘅科技， 我都 嗰單嘢證實唔到啊。係啊，係咯，咁啊，喂，轉話題咯。係 啊。 哦，有人話 MX17 嗰架係。 聽到兩幾年前的事，嗰次係架戰機護航。Dilbert MH17 Kenneth 是不是這個業界的呢？我想知 道，我怎麼知 道，即是問一下他，你可以拿喂，那是喂，剛剛呢就4月10日那天呢是這個物理界的大日子、 嗯、 即是一個世紀之前呢，即是愛因斯坦就發現了，即是理論上說哇，原來這個宇宙有黑洞，就將任何東西都扯進去的、 嗯， 咁啊有白洞啦，當然有、嗯、另外生翻啲無中生有嘅嘢出嚟啦。 咁真係有白洞嘅咩？ 有黑洞，有白洞啦。即係成個 theory 咧，就係話咧，成個宇宙咧，所有嘅物質咧， 嗯， 係冇多冇少嘅。係。無論你膨脹啦，毀滅咗啊，因為喺物理界咧，你就算毀滅咗，人都化灰，灰都係物質嚟噶嘛，係咪、 嗯？ 只不過你出世咗之後，你加啲水同埋另外一啲物質，就變成一個人啫嘛。咁所以咧，最尾咧，啲人又抽水啦。又話咧啊，所以創世紀未講人有揾泥整啊，即係啲抽水嘅純粹，即係你咁易解得通。即係當然以前寫聖經嗰啲根本就唔知你講乜，就你講真相都咁，可能個宇宙就係咁啦。咁於是乎咧，終於咧喺四月十號嗰 announce 咗咧有一個黑洞嘅照片啊、 嗯， 但係好失望喎、 失望就是咧，如果你有睇 Interstellar 咧，哇，好靓噶嘛！佢仲系有个物理学家咧，叫做 Kit， 叫阿 Kit 啊 ，KID 啊，唔系 KIP。咁咧就佢话用一啲好复杂嘅方程式咧，就计咗黑洞咧，原来打横同埋打直都有个光环嘅。 系。 咁全世界都信佢嘅，哇！即系话仲话佢唔系吹水嘅，真系咧用仅有嘅。手头上嘅数学计翻出嚟，点影出嚟唔系咁喎？我几失望啊！因为佢即系我成日讲 creative 咧，因为其实如果呢个宇宙咧，即系我有个好简单嘅分啲嘅真同假嘅方法嘅。当譬如你人类完全冇接触嘅嘢咧，凭空想象咧，以你以所识嘅常识咧，出到嚟啲嘢咧系唔会有创作嘅。你明唔明我意思啊？即系你嗱，头先我同你讲啦，唔好讲呢啲啦，讲到咁大，我大都唔紧要嘅。即系当你一日发生呢个时候，你咪想象下自己点死法咯咁样。咁但系人类以你识嘅嘢喺地球行走咁耐，你未上过太空，未死过，应该创作唔到啲嘢嘅。 经验咯， 系啦，只系经验，所以唔会有创作噶嘛。咁但系上次 Interstellar 嗰条友，哇，讲到似层层咧，又话用啲算式计出嚟，但系点影出嚟又唔系。就好失望，因为当时我都觉得，原来人呢即係透过一啲更加高深嘅常识呢，即係可以创作到一啲大家未见过嘅视野出嚟嘅。咁但係点影出嚟呢，又有个东粒咁样囉。咁当然你可以话因为影得唔清楚嘛。咁原来佢话背后呢嗰、那个影呢个相嘅方法呢，哇，异常複雜㗎。即係有好多对比啦，攞地球嘅物件、地球嘅视界去对比啦，同埋用地球唔同方位嘅望远镜，攞咗好多嘅资料，用半吨咁多 hard disk。喂，我识嘅人之中，我算数一数二多 hard disk 啦，我成四五十个 hard disk， 个都系我谂200多磅啫。但用半吨嘅 hard disk 嘅资料嚟合成嗰幅相出嚟，就系一个蒙嘅东粒。咁当然你咁远嘅嘢影到咧，当然佢哋嗰个即系背后嘅功夫咧，即系好值得即系尊敬嘅。原因就系、是、即系人系为咗一啲。理论上讲嘅嘢出嚟要证实，即系好难嘅。同埋呢单嘢最得意咧，就系全世界都有份，即系一啲民间同埋一啲政府机构咧，去合力先至可以做成呢件事咧。我觉得某程度咧喺国际上都有个信息咯，即系有啲人即系向你嘅好奇心去，即系嘥好多资源去得到一个目的。对于一啲香港嘅港妈嚟讲咧。即係佢覺得好多嘢整嚟做咩啊？又賺唔到錢嘅，咁我覺得即係呢個世界咧，唔知點解有啲人仲係活喺，尤其是香港人啦，即係都係活喺嗰個價值觀底下嘅。最奇怪咧就係香港都有人有份，大陸有十幾個科學家都一齊做呢樣嘢嘅。咁即係對一啲譬如香港嘅女性嚟講咧，即係我問你啊，有少少唔公平嘅，因為你做呢啲。工会呢啲又冇钱，又或者又冇乜着数，仲容易俾人炒嘅，你都制嘅话咧，所以问你又唔公平嘅。即系我又想问一下，即系其他啲港女或者香港人咧，即系觉得究竟成个宇宙嘅运作对你有咩关系咧？你幻唔幻想到佢哋觉得睇呢啲新闻系咪觉得戇鳩嘅咧？你觉得？ 唔会喎、 啊。唔系唔好问你，你幻想一下。你睇翻一般人關心啲咩先？一個 你唔好講宇宙啦，其實你講香港以外嘅嘢，可能你已經覺得戇鳩啦，係咪 啊？咁所以咧，我 post 一啲好八卦嗰啲嘢咧，好 juicy 嗰啲嘢咧，就有成百幾個人 like 嘅。但我 post 個黑洞出嚟咧，十幾 個人。正常，好正常。 係嘛？咁我啲朋友已經係醒爬啲噶啦嘛，有啲咁，但係唔知點解啊，即係我覺得。成个宇宙好得意嘅，即系其实个宇宙带嚟好多启发嘅。 系 嗱，譬如宇宙大咗上嚟大成点咧？速度快咗上嚟快成点咧？细咗上嚟细成点咧？啲嘢好远就远成点咧？哇！呢啲我其实我小学已经成日思考呢啲问题，同埋几个志同道合嘅朋友去露营咧，望上天度咧，讲讲下咧，凭自己嘅幻想去经验下究竟啊上面系点嘅咧个宇宙，你嘅粒星。咁我小学已经有个常识，知道你望粒星咧，佢嘅光芒咧已经消失咗啦。因为嚟到呢度可能1000光年咁样，佢1000年前已经冇咗噶啦。咁越讲讲到一个位置一定系哑咗嘅，系心都寒晒，好惊嘅，好似跌咗入黑洞咁嘅。我唔知道有冇呢啲经验咧。 咁但係後來出到嚟做嘢咧，你同人講呢啲經驗咧，即係人哋當你傻㗎。係即係女仔可能冇咁嚴重啊，男仔咧即係唔知啊，可能我哋嗰一代個求知欲或者好奇心強啲啦。咁、你到同而家啲人講咧，有啲咧又好專嘅，個專嘅位喺邊咧？就一味背曬啲 term 咯，即係聽完神秘之嘢背翻一次咧。咁就覺得自己好專嘅，即係 我以為你講物理嘅角度添， 唔係你嗰度，反而咧有興趣嘅人又唔係讀物理嘅添啊，我覺得聽網台嘅人有興趣啲啊，我覺得。咁所以咧，我覺得好怪嘅。咁令我啟發到啲咩咧？即係覺得呢個世界大到咧，即係就算每一樣嘢分咗類咧，都有翻同樣嘅人，即係等於一個大宇宙裡面有一個小宇宙咯。即係其實我都係抽水啫。即係我想講翻。即係大家都係黃絲帶嗰啲人咧，又唔知點解有啲咧啲行為咧係衰過藍絲帶嘅，因為咧某程度個基礎唔夠，即係個初衷係啲咩咧？你究竟參與社運係為咗啲咩咧？就係唔係淨係為咗一個圈子一個生活圈，而為咗去崇拜一啲人，或者去淨係當娛樂咁聽嗰啲人好啱聽，嗰啲係真相，誤解咗嗰啲係真相嘅時候咧，我覺得係一種仲恐怖嘅黑洞嘅一件事咯，我覺得。即係我呢個禮拜咧，就真係已經感受咗好多啊！即係我就睇啲留言睇到笑啊！咁嗰啲人認為我鵪鶉啊，粒水唔敢搏嘅，我係唔想搏啊！即係我驚佢更加難堪啊！即係因為嗰啲是非黑白嘅太簡單啦，實在咁樣咯，所以唔好講啊，爭啲又講，將講親呢啲咧都唔開心啊！咁我又轉話題啦，嗱睇我一講，我一講黑， 唔好拖啊 ，Sophia 啦， 我一講黑洞佢唔識嘅，我一講黑洞呢啲咧，你得。message rejected 添啊 ，Kenneth Lim 报纸有讲，前414 message retracted， 前414 啊系啊，美玲啊，听讲 Jack Music MA 邓无色未令晚航失踪预测大失误，之后无奈发生蜥蜴人台长握虾条事件，有传未令谢玩家来摆脱蜥蜴人台长，前414吓。原来是咁， 你听唔听到啊？但冇识讲啊，今次 系唔系噶？ 啲timing 啦，你唔知啊，八卦嘢，网台我都八卦嘢嘅。咁咧就嗰阵时马航有讲预测大失误啦，即系头先讲咧话，佢哋冇死到，佢哋好 系 UFO， 系啦，好开心生活得咁样咧。咁原来咧，阿但冇识嘅见解咧，佢就话咧，啱啱嗰个台咧，那个网台咧，就有个淫棍咧，就遊論啲網友，即係啲網友好，即係我覺得聽網台唔好聽得咁投入啦，即係中意咗都唔定。咁於是乎咧，係啦，轉咗運啦。咁然後嗰個有同事同好多個女網友轉運嘅喎。真係食到， 好似唔係嘅，食多一啲。 梗唔止啦，有啲一齊大家當玩咁唔出聲嘅咋。 但係呢、這個佢覺得俾人欺騙感情同埋肉體啊嘛。 因為出事嗰個咧就諗住佢係男朋友嚟嘅。 係哦。 咁咧就所以拎咗嚟升到佢。咁第二啲咧都玩家鬥玩家嘅嘢，誰勝誰負，六死誰手冇人知。 複雜嘅。 係啦，好複雜嘅喎。咁其實多數嘅。同業都妒忌佢嘅，哇！啲豬頭餅咁樣食咁多女，有啲人聲嘶力竭捱佢都出埋一條女食唔到咁樣，妒忌佢啦，好多人都。咁咧，於是乎咧，就冇識見解咧，就原來專登玩呢單膠嘢出嚟咧，就冚我單嘢。但係以我記憶咧，就應該係馬航嗰單係先嘅。咁咧嗰單食蝦條啦，蝦條咧就後嘅。咁可能唔知啊，我覺得未必係咯。監仔都覺得唔係係嘛？ 應該咁啊，咁啊太 dramatic 得滯咯。 春雷五鵬 ，no， 張天石 ，MB， 鄧無色，據密令說，蜥蜴人台長揸住密令樂仔內幕消息，企圖控制密令。 嗱，仲複雜。 樂仔我聽到。 係咯，即係人哋樂仔嘅內幕消息，咁唔可以樂仔嘅咩？咁有唔想要咪樂咯？即係幫個地球唔好咩？係咪先？咁佢话企图控制佢，哇！你咁都俾人控制到，你就唔好话自己身心灵啦，都即系女权主义咁，你应该产生一啲。喂，咁啊，似乎咧，你见到啦，即系讲啲宇宙咁大嘅嘢咧，系零搭爹嘅。 唔系，好似我咁啫嘛，即系对我嚟讲太大啦。 哇！但系对我嚟讲真系好 amazing 嘅，唔系大唔大，大唔大你都要生存喺佢底下噶嘛。 系啊。 系咯，唔紧要啦，冇人咪唔好讲咯。喂，仲有咧，就讲下啊，所以呢个听讲晒噶啦，讲紧 cabin crew 嘅有趣嘅嘢啦。咁我其实我有兴趣咧， 即系问你，你有冇经历过啊？你有冇听过咧？听讲如果有人喺飞机度死咗咧， 系 都系病佢去厕所噶嘛？ 唔会啊！因为其实我哋唔系医生啊嘛， 系 其实每一个人可以 certify 一个人， 即系只要坐翻原位， 我 哋咁嘅，我 哋冇 certify 佢。 如果屙紧屎死咗咧，就走喺翻嗰度。 咁清理拎翻佢出嚟啦，当然系啊。 我如果肥佬200磅咁清唔到嘅，咁点啊？ 尽力啦，有啲嘢做到就做咯。其实 咁，其 实 你 train 嗰阵时有冇 train 肥佬？ 即系有冇啲咩 guideline 系点样对付？就系唔喐佢。 如果处理一个普通 body，dead body， 有一定有讲点样处理嘅。就 系、 是、咁，我哋有丝袋啦。 系 咁就装入去啦， 装到入去嘅、哦。 老老实实真系未试过， 因为几百人望住你噶嘛。 咁你都要做噶，好多嘢都系几百人望住你噶啦、 哦 okay ， 急救嘢都系几百人望住你噶。 O K， 系咪先？咁、 如果有七孔流血爆晒张咁样咧， 咁你冇办法噶啦。你一系因为头一定摆翻出嚟嘅，其实都系尊重翻佢啦，即系 令到啲生人安乐啲。 系咯，咁、都系冇办法噶啦，因为一定会有液体噶嘛。 咁你有冇听过同事讲啊？ 冇啊！ 因为有啲人好唔负责任噶，上机系咁饮酒啊，即系会暴毙噶嘛，大佬你个心脏顶唔顺噶嘛，可能。因为我见识过咧，有啲人饮到咧，啲眼反晒白眼。 何必咧？ 好似我即系见到我记得罗兆辉自杀嗰幅相 啊， 嗰个系我一齐去日本做嘢嘅同事嚟。哇！佢因为好唔妥个请佢嗰个老板嘅待遇唔好，或者拖佢数。咁咧，佢即系心情好差，不停咁叫佢饮，饮落唔到机，有人抬落去，即系好唔负责任嘅呢啲。佢翻咗喺上面死咗嘅，其实。 你好难讲，其实咧，可能好多人唔知咧，喺飞机饮酒咧，其实 啲酒精快到啲， 会系啊， 加拉就气压唔同咗啊嘛， 系啊， 你血管扩张晒啊嘛， 冇错，所以系会易醉啲嘅。 但系你系仲 serve 酒啊，又奇怪。 咁其实都会有加拉嘅，其实。为咗个客自己，为咗其他人嘅安全，其实见到你有咁上下唔对路咧，咁都会停你。 整啲水你顶住先。 最好啦，即系、最好你一路俾你唔饮我都冇计啊。总之我会做。咁如果真系好明显醉酒咧，其实唔会再 serve 噶啦。系唔通你话要就俾咩？冇可能啊。 明白。都几恶捞啊！呢啲真系。 小事啦，算。 Camlong Jeans Chow， 只猫猫。讲 Kitty Lee 系喊嘢靓女 ，Camlong Jeans Chow 讲黑洞黑洞。 讲完啦，仲有几多嘢讲啫？ 继续 讲 啦。 冇啦，咪就讲啊！如果即系地球被卷咗黑洞咧、我觉得呢个系 happy ending 啊，对我嚟讲。因为老实讲，做人开心同唔开心嘅比率咧，所以我谂呢样系个密码嚟嘅，即系做人系必定要唔开心，你先至有个。求生的本能，我认为啊，如果做人开心多过不开心的话呢，除非你翻了啲周兆祥那些班啦，即是那些身心灵那些啦，因为正常人呢，你是不开心，因为会发展到很多求生本能同埋你的上进心啦、你的欲望啦，你才有意思的，我认为啊。咁所以多数人不开心的时候，黑洞吸你入去的时候，在极速将你成个人缩到细幼我哋头发嘅话，哇！挤压啦，速度啦，你个人即刻缝一声咧，即系仲舒服过气化，我觉得。咁、所以咧，当人入黑洞嘅时候，冇预警底下，缝一声冇咗，变咗粒微粒粒子咁样，系好开心，好舒服噶。 咁我仲存唔存在？ 唔存在噶啦，但系你个灵魂可能会存在，因为灵魂唔系物理，你唔系物理嘅嘢嚟，我暂时发现唔到，可能系轻微嘅。物質啦，咁呢啲我都即係預計唔到啦。咁我覺得靈魂係超越到物理嘅，我認為啊。 好維斯理突然間。好維斯理。 維斯理反而超越埋物理添啊，因為佢冇乜物理底噶嘛，咁佢幻想空間更加大、因為有物理嘅論述咧已經縮窄咗少少。咁我覺得咪就係突然間好多人唔知自己死咗，或者生存咗一個冇物質嘅世界，就繼續運作緊咯。我觉得呢个可能比较大咯。 啊，咁未变咗一直生存落去。如果有灵魂， 所以咧见鬼嗰啲人咧，成日都讲啲鬼戇鳩啊！你有冇留意啊？不停咁重复做佢死嗰啲嘢啦。日军就净系识操兵啦，唔使食饭啦。 女人就只是懂得找仔周围行啦。啲鬼就戇鳩到呢，同埋啊仲有啲咩最戇鳩嘅鬼呢，啊同埋啲康间戇鳩鳩坐喺度聽心机啦。即係所以都係咁㗎喎。 同埋不停咁樣返工啦，有啲人。 係係係逼地鐵啦。咁樣 見到鬼咁樣都話不停喺度 做嘢啦。即係人呢嘅幻想呢鬼係咁樣嘅。 嗯。 但我就覺得肯定唔係囉。因為即係你點會覺得即係一個人死咗如果仲有靈魂嘅時候佢未必係停留喺嗰個 moment， 因為人唔係電腦嚟㗎嘛。 嗯。 即係你有自主性嘅時候你咪繼續做囉。去到覺得唔對路你又會有個策略去做第二樣嘢㗎啦。 可能唔知自己死咗呢。 唔知自己生命會繼續做自己啲嘢唔會 loop 住喺嗰度㗎嘛。咁點會啲日軍淨係識操兵㗎啫。 好鍾意返工囉。 係囉好鍾意返工囉。即係講嚟講去啲鬼都戇鳩嘅。喂戇鳩你又唔會嚇到你啦。我都唔明點解啲人又要驚又要覺得啲鬼戇鳩嘅。 點解要驚 呢，咁你唔 make sense 囉。唔make sense 㗎。如果你所以就係要覺得啲鬼戇鳩所以冇咁驚。因為鬼佢未必一定害你㗎嘛。因為佢可能根本就唔知你存在㗎嘛有可能。咁所以呢你聽講緊個靈魂當一縮一縮到變咗個粒子嘅時候。咁人賴以生存嘅就因為你個 body 啊，咁但係你諗嘅嘢就賴以你個腦運作緊啦。咁但係又冇一個科學嘅證據覺得你靈魂係擺咗喺邊度啦，即係冇遺物嘅。咁唯物論嗰啲人咧就覺得人嘅維生系統就養住靈魂，但係都解釋唔到靈魂究竟擺咗喺邊嘅。咁所以 based on 呢個結論咧，就係話就算你縮咗入黑洞咧，你嘅靈魂都存在咯。咁但係存在喺邊度？只不過人嘅經驗咧，你淨係生存喺 3D， 即係呢個三維空間裏面，有高矮肥瘦，有大細，有時間觀念。但你超脱咗呢個肉體之外，我覺得更加自由咯。所以上次當我老豆臨即走嘅時候，即係我係真係真心戥佢開心嘅，因為佢死之前行唔到路成廿年啦。咁但係死咗之後都冇呢啲束縛嘅時候，理論上更加開心啦。咁所以嚟減低自己嘅傷痛啦，咁同埋我亦都真係真正相信嘅。咁但係只不過人唔想死嘅原因就係、是、因為你仲有好多慾望啊嘛，你溝個女又溝唔到，六合彩又中唔到，你嘅貓你想佢長命百歲跟住你，你又跟唔到，有好多不如意嘅嘢喺你身邊發生噶嘛，即係個宇宙唔係圍住佢轉噶嘛。咁所以呢啲都係一種煎熬，一種痛苦。咁但係當你超脱曬嘅時候，仲要人人平等喎、哦，梁振英嘅死法同你一樣喎、哦。董建华同你同一日死喎，即系佢冇得拣嘅问题系。咁嘅时候，你做咗灵魂之后，你唔使翻工，你唔使为咗食， 系啊， 而走去为咗咁样唔开心啊嘛。咁但系当然有啲人咧，即系一个奴隶咧，即系为咗想听一个收音机，而嗰啲人即系又同你一齐死咗，佢唔再听佢，因为佢都唔使呃钱啊嘛，唔系，sorry 讲错，佢都唔使赚钱啊嘛，咁变咗大家都冇呢啲咁嘅关系嘅时候咧，可能系一个落土咯，即系所以我觉得我唔上地狱啦，首先，即系地狱都系嚟自你本身，你做得坏事多，你心怯，即系惊有报应啫，咁但系我认为系冇嘅，冇天堂冇地狱嘅，咁所以咧去到嗰个 moment 咧，就只系一个思想，因为人嘅思想好紧要啊。在这一铺你就是用了这个物理世界去演绎你的人生，但是第二铺可能不是的嘛、所以我认为是即是发梦都有些启示的，因为我发的梦很精彩的，因为正所谓我说当一个人呢未上过太空未死过，那你只是凭经验的嘛、那你的经验有多少渣拿呢，就是你小时候住在哪里，我唔会无端端喺 Arizona 嗰度见到嗰个石噶嘛，我冇见过，只有睇戏见过。咁、我唔会喺嗰度发梦咯。咁、我咪成日都见翻咧，都系唐楼啦、屋邨啦，全部我以前见过晒嘢，庙啦、殡仪馆啦，即系惊嗰啲都系呢啲嘅啫。冇嚟 creative 嘅，唯一最 creative 咧就系一个 what if 嘅关系。我成日发嘅梦咧，系个政府唔同咗，即系人类系自由啲嘅，香港人。同埋貧富冇咁懸殊嘅，即係去個地方發展唔係好先進嘅，都仲係保留翻舊嗰啲嘢，但係啲人開心啲啦。我成日發夢，成個跑馬地咧變咗屋村，係咪好大上頭先？屋村咧就係、是、屋村嘅酒樓要搭電梯上山嘅， 但係咧嗰啲人物人事物都一樣嘅， 係係 好 amazing， 我好中意發呢啲夢嘅，同埋成日翻翻舊時嗰度，但係現今嘅日曆嚟喎。咁所以咧，即係我好中意發夢，其中一個原因咧就係相對你喺生活上面嘅框框咧，佢係會跳脱咗少少。咁你發啲夢，你記唔記得先？ 唔記得啊，起身嗰下記得咯。 哦，係咯。 係喎。 咁所以咪要記低佢咯。咁所以係咯，即係我黑洞，我唯一聯想到咧，就係、是、 唉，都好嘅。 熄電掣，我覺得係最幸福嘅死法咯。係 啊，幾時給我哋啊？ 唔知啊，幾千光年，大佬。不過黑洞好變幻無常嘅。係。佢中意喺邊度發現完，喺邊度出現咧？就是、因為嗰度有個大爆炸咁樣。咁白洞咧就係、是、無端無中生有咯，即係好多人就拉埋道教個科學，即係道教本身就係為咗科學而存在噶嘛。當時咁就係佢講啲咩陰陽咩雙黑嗰啲咧，即係佢都係講無中生有奇門遁甲裡面有啲論述就係話有樣嘢消失咗就係必定喺度產生噶啦。咁、好似原來古代嘅人都已經知呢個道理，咁所以白洞咧就係、是。有啲超新星爆炸出現一個新嘅星體咁樣就係嗰啲情況，即係當即係證實唔到嘅理論嚟嘅啫。當呢樣嘢消失嘅時候係一定喺度出翻嚟，因為成個宇宙係冇加冇減嘅，就算膨脹唔係代表佢物質多咗嘅咁樣咯。即係呢個就係以我所知嘅理論咯。咁所以放心啦，你可能即係俾黑洞吸咗咧，你都仲見到梁振英都唔定。 咁、幸福啊！ 咁但系你个兜巴冚佢咯，因为当时系你自己控制晒噶，佢未必俾你冚到，但系即系人嘅幻想就系、是、注定咗你冇肉体之后嘅世界咯。我认为系 好期待啊！ 因为你个脑幻想就系你营造出嚟嗰个世界噶啦，即系 Matrix 都系讲紧呢样嘢啫嘛。Matrix 咪哇点都得嘅，想打低条友，即系全部都系幻想啫嘛。咁、我觉得。人啊，如果你有意識，你有經驗，你有你嘅意識知道咩叫開心，咩叫唔開心。當你冇肉體嘅束縛嘅時候，可以為所欲為嘅時候，你係一個衰人，你一個強姦犯，你咪盡量做咯，因為影響唔到人啦已經。係咪上天堂一樣先？ 好難想象。 我都是求其想的、算了你讲这些。 你讲一些实质的东西才有底听的。 是啦。是啦算了这些我纯粹自己的见解。 很红其实这个世界有没有白洞 Cameron Jeans Chow, 讲四千元元很红金庸不懂功夫写到出色的武侠小说卫斯理不懂物理写到前无古人的科幻小说崔德仲劲过各方面的专家都几搞笑、三轮车夫港币118元探长嘉宾好 喂 hello, 多谢 Hello, 有靚女探長大家好。 喂 ,Hello, 哇嗱呢啲呢我真係好日都見唔到佢。即係有女嘉賓呢先會出現咗靚女。喂仲有呢咩四千蚊啊 派錢啊 喔、有冇講啫我覺得派錢即係我又冇話贊成冇話唔贊成嘅。 冇派得咁 煩囉。係囉但係即係懶係好多。 行政太低能。 即係我試下同佢解釋啦。 係。 純粹係創作啊。 好啊。 佢唔想有啲即係我諗政府裏面有啲人呢即係好憎大陸落嚟嗰啲唔係住喺香港、而又有香港身份證嗰啲呢佢係一心唔想益嗰啲人就搞到咁複雜啦。 益唔到咩如果咁 樣。益唔到呀冇地址呀嘛即係最早嗰個版本呀。 係、囉。 即係佢即係我唯一睇到佢點解個動機要煩到咁 Q 煩呢就係想唔想益嗰啲人囉。嗱，呢個純粹係善良嘅幻想啊！咁實情係咪咁？我講呢實唔啱聽嘅，邊度有啊？但係問題，以我所知咧，政府裏面做嗰啲人咧，佢唔係冇態度喎，即係只不過焗住做嗰份工，轉唔到行啊！大佬啊，政府做人做得到啲乜嘢啊？ 俾我唔轉啦！ 咁係咯，咁但係佢又有怒火喎、即係嗱，老老實實，一個有良心冇錯，一個有良心嘅人。又點會睇得過眼而家政府嘅施政嘅、佢已經唔係為香港嘅人施政㗎啦佢全部都係聽上面壓力就係嚟自行政會嗰啲生意佬同埋共產黨、即係一啲好 make sense 原本阿媽係女人嘅嘢扭曲曬嘅時候你做一份工你仲可以點樣玩嘢啫咪玩下呢啲嘢囉即係我覺得係咁或者搞到你個聲望好衰呀懶係 絕竅啊咁樣。 咁樣嘅。 即係我呢個純粹令我自己舒服啲嘅感覺，即係我唔相信咧嗰啲奸角咧乜都諗出嚟係想害你嘅，佢未必會嘅，佢只係想討好嗰兩個 party 嘅啫，一係就商家，一係就共產黨。佢邊度有咁多時間去搞呢啲嘢？喺度做嘢嗰啲人點解咁樣做？佢唔會因為呢一招令到擦到鞋噶嘛，因為實俾人屌噶嘛， 啊、 即係唔係擦鞋啦，即係冇擦鞋嗰個效果啦。咁啊點解會有啲咁煩嘅招式咧？咁我就係咁樣諗咯。而家最新個 version 係點樣 update？ 我真係冇睇到。 冇理啦，已经 监制 咩啊？ 最 update 嘅 version 系点派发咧？ 冇啊，而家咪而家最近有啲话，如果话寄失咗嗰啲叫人再寄过，咁但系都唔知点样为之，知唔知自己有冇寄失？ 一话收唔到算咯， 系即系收唔到嗰个电话 SMS， 系 话已经收到你个申请啦，乜乜乜咁样嗰啲咧。 哦， 咦，有啲人都未收到呢个 SMS， 你就可能。唔知係咪有嘢漏啊，或者 係 或者寄失咗啊，份方咁咧又要再遞過上去嗰啲咁樣咯。 哦，複雜喎、 啊。 係啊。即係上一次即係曾俊華年代好似簡單好多啊。 冇嘢㗎， 冇嘢要申請㗎喎。 係啊，你有香港身份證就得㗎咯。 係啊， 夠煩。 乜人都可以攞。 嗱，跟住 住海外啊、大陸啊， 係啊， 咩人都攞得， 全部都有。 係啊，咁所以咪就係咯，即係香港有。打麻雀同埋打天狗嘅傳統咧，就係、 是、 自己冇都唔準益人噶嘛， 係好煩啊！呢啲真係 我唔識呢兩樣，所以我可能蠢啲啦，成日都蝕雀咯。即係我唔怕益人嘅，即係教埋你做咁所謂啫。你即係但係你真係咬狼養狼狗噶嘛？即係佢就係你將來嘅 competitor，你嘅工作。咁但我都唔介意，老實講。 Camlon Jeans Chow 讲占中九子。 嗱呢样嘢咧，你打开个电脑啊 ，YouTube 啊，你求其，我谂咪二十几个网台咧嘅节目都讲紧呢样嘢噶啦。你有冇兴趣讲先？ 唔系咁想讲嘅，其实因为我 唔系咁想讲， 系 不过讲下感受啦。点解唔想讲咧？ 因为已经唔系好想提翻咯。其实、即系而家已经睇少咗报纸啦。 即系正如我老豆。殺日軍都唔想講翻， 係我一路唔敢講嘅，傷痛只不過係好辛苦啊！成日諗翻起嗰陣時嘅嘢，係啊，你即係人哋覺得港豬我都冇辦法咯， 係 啊。 咁廿三條嗰啲咧，你覺得即係我諗麻木噶啦，而家都 呢個係開竅喎、啊，反而廿三條係 唔係即係 okay, 你叫我講翻 back 翻廿三條， 冇啊，因為嗰陣時讀緊書嘅，咁其實係第一次。是啊，嗰时是第一次七一的游行，是成七十几万的嘛，我记得那次 是第一次。 哇，五十万咯，但系应该唔止啊。 系啦，跟住系嗰阵时历史 Miss 即系讲咗一句话，如果今次不出嚟，就以后冇得出嚟咯。系啊，咁所以嗰阵时就算系学生咁都出去。 同埋真系好关键、哦，即系三条立咗之后咧，你游行都有罪噶嘛？ 系啊， 系啊， 所以你今次唔出嚟，又唔使出嚟咯。 即系我同你有充分嘅代沟嘅。你知我系俾咩开个窍，令我关心政治同埋社会。 系 咩？六四。 哦，咁呢、這个喂，咁唔系喎，呢、這个我都知道、 啊。你知啫，但系我成个人改变咗啊！我连个、连个人嗰个基本嘅，就算对人啦。 系。 同埋即係自己道德上咧、都改變咗好多，即係覺得自己係為咗為咗咁樣，即係見到一啲咁不道德嘅嘢發生，人都殺得嘅，咁大規模嘅，最主要係見到有啲明知嗰啲殺人犯，明知嗰啲暴政都有人去擁護嘅，即係覺得令到重新定義人究竟係點解會有咁嘅取捨，就令到諗呢個問題啦。因為以前我隨波逐流嘅啫嘛，即係盡量討好人，你咪揾到食咯。即係碗飯好緊要噶，同埋朋友之間嗰啲，喂，盡量就講大家啱聽嗰啲，咁大家可以繼續融和、融洽啊咁樣。但係發覺，如果你有個朋友連呢啲咁嘅是非黑白都唔分嘅，點樣忍佢咧？咁樣即係令到呢由呢個咁基本嘅分野咧，就令到改變曬人生，包括朋友唔同曬啦。即有啲根本死仆街嚟嘅，屌你契弟到咁样嘅，你睇唔惯出两句声都唔得咁嘅香港人，即系你明明见到一啲契弟咧，即系讲大话讲到飞起嘅，咁但系有好多人信佢嘅，咁你就选择噶啦，你唯有一系就继续信佢，即系或者知道都唔出声， 咁多数人都系咁噶嘛。咁我咪选择咗，我唔得嘅话一定要讲嘅，即系你唔信我都要讲嘅。咁我选择咗就自然会取舍咗，有啲咩人啊听嘅 live 啦，有啲咩人系 unlike 啦咁样。即系呢个就系嗰阵时令到我即系变晒咯，成个人。所以咧，成条路都唔同晒嘅。即系以我嗰个年代，我入咗呢行影相咁样。即系同我同年纪嗰啲都上晒岸啦，扬名立万啦。又或者打啲好好嘅工啊，但我即係變咗一個四方西咯，即係好多嘢都好執着咁樣。咁我覺得又 OK 嘅，即係你自己揀一條路咧，即係你覺得你咁樣覺得爽啲，你覺得舒服嘅，即係你唔好話我冇私心，我私心就係為咗自己瞓得著啊，為咗自己即係做嗰啲嘢有原則啊咁樣。咁你換翻嚟嘅啫嘛，即係我從來冇生窮啦，即係我即係係人哋令到我。即系点讲咧？唔好讲呢啲，即系我老婆都唔会兜口兜面咁讲，我已经系 jackpot 咯。呢啲简直系，即系好好彩咯。咁所以呢件事启发到啦。 系。 咁我觉得逢亲啲社会大事啦，都启发到好多人嘅。譬如你话七日游行啦，真系实在太震撼啦。 系啊。 哇！我哋嗰阵时喺维园咧，唔知边个咁嘅契弟话唔入场唔坑咁，你唔记得？ 我梗系记得啦。 我都未曾试过见到我啲 friend 咧，好锡身噶嘛，死都喺度晒，唔走唔走，死都唔走咁入咗去先。咁我哋就喺个纪利佐治街嗰度咧，企咗成两三个钟。香港人点会咁好耐性噶？你即系前面都有阻住你过唔到红绿灯，都接到爆咗啦。但嗰日竟然。喂，點解啲人變成咁嘅咧？ 咁大家同一個目標嘛， 係 唔同嘅， 係冇錯。咁但係咧，最令到我啼笑皆非就係咧，嗰日七一嗰啲人咧，唔係今日咪七一嚟？ 嚇，廿三條嘛， 係啦。咁廿三條嗰啲人咧，喺幾年之後咧，轉態嘅會 轉態。 幾年之後就會即係因為嗰啲樓市係定係後來。有啲社運人係針對翻啲地產嗰啲嘢，即係可能嗰陣時係咪沙士啊？ 係啊，2003係啊，差唔多時間㗎，係。 係啦。係 啊。 咁跟住有好多人因為層樓跌價咧，就係去又話，即係話董建華嗰啲8.5万咁嗰啲成，即係唔知點解，即係總之同一班人一齊去遊行嗰啲咧，十年後已經變曬啦，即係變咗自私精啊！已經 都唔使十年嘅，我都識呢啲人嘅。 係啊，咁所以咧，其實我覺得呢個係一個激情咯。你能唔能夠 keep 到咧，就係睇下你對嗰件事有冇充分嘅思考。係呢個就係嗰個基礎咯。即係連呢個基礎都冇，人去你又去，當時俾一啲情緒影響到你，為咗發泄你嘅情緒而好似揀啱咗一條路喎。咁但係其實經唔起時間考驗。咁所以大家都一定要警惕呢樣嘢咯。即係對是非嘅執著咧，唔應該係用感情嚟衡量咯。我覺得。呢啲阿媽係女人啦，小學生都知啦。但係講咗出嚟你都唔知嘅時候，就真係好難堪咯，真係。所以我唔會再提呢啲嘢㗎啦。 明嘅，明嘅。 陳 Cecilia， 點解64似你？陳 Cecilia， 探長唔好講得咁誇張啦，改變曬成個人生。馮紅問嘉賓：當年嗰句呢次唔出，以後都唔使再出嚟遊行，係你小學先生？中学老师定大学讲师讲教 ，Charlie James Chow， 每日唔好再批白五人落来就好。恒宏，而家引导条例其实仲大镬过晒之前64、23条仲占中。 系啊，引导条例咪即系变，即系其实喺23条 on top of 23条嘅嘢嚟噶嘛。以前无端冇，即系无中生有噶嘛。呢个真系。物理學都解釋唔到啊！其實大陸啲法例咧，即係追溯力嗰啲咧，點解超越曬啲科幻片嘅？即係嗰陣時有套叫《未來報告》已經彌補㗎啦嘛，你有冇睇過？ 冇啊！ 係你嗰陣時講小學啦，應該咁係講啊嗰個邊個做㗎？Tom Cruise 做嘅，就講一個未來嘅特警嘅。咁咧就佢有個類似落財攪珠嘅科技咧，就咧。就好似扶機咁樣咧，就逼咗粒珠出嚟，機民嚟嘅。哇！原來唔知2040几年咧，就會發生一個核爆嘅。咁咧，咁你唯一要阻止佢咧，就係今日喺上緊物理堂嗰個學生，咁無端塌咗佢翻嚟打鑊金咁樣，即係類似係咁啦。咁咧，而家呢個中共或者呢啲咁嘅引導條例咧，就將呢個古仔調翻轉。 即系话你四十几年前做过嘅嘢咧，即系今日都仲可以咧。当时唔系冇呢个法例，你冇办法嘅。但今日无端端拉翻你食嘅四十几年前做过嘅嘢， 都唔系未试过噶啦。 即系呢啲咁嘅追溯力咧，系完全系唔 make sense 嘅，即系有违物理学添啊，简直系。即系我哋都要啃呢啲嘢咯，所以你听话仲衰过廿三条系啱嘅，因为廿三条系英国人唔系基本法立噶嘛，即系当时。中國共產黨仲係要討好全世界嘅鏡頭，咁啊相對咧有少少寬鬆嘅，對香港一國兩制啊嘛。屌而家彈弓手都夠啱死嘅，喂邊人敢同你做生意啊？你立到呢啲法，你戇鳩噶真係。 唔驚咯， 佢唔驚，但好多人驚咪而家就係連劉聯雄都要。要佢嗰個動作係咩啊 ？JR 咯，即係你諗下幾好笑啊而家，但最好笑咧就係好多人吹走劉聯雄喎。我听过一个网台咧，好似好曲线地咧，话佢同阿林郑夹计喎，可能 刘玉红同林郑夹计， 即系咧佢意思咧就系话咧，佢整咗呢单嘢出嚟咧，就令到林郑网喺入面，就将佢呢啲个别 case 咧就退一步，有个落台阶， 嗯哼， 咁照过呢个法例，但系咧就借呢个机会咧放生一啲有钱佬咯， 哇， 唔知啊，真系都唔系完全冇可能嘅。 恒宏探长这个未来报告的比喻好正。 是吗 ?Dilbert, 大楼是怕被人引导去澳门啫。 是啊当然啦。咁就是这样才出师有名的嘛。嗯、如果无端端话李兆基这样去申报史呢，你估即是你不会估他为了大人大义啩，你不会估他为香港的自由啩。咁所以呢如果这个阴谋论成立的地方其中一个呢，他就是自己。为了自己，我同时亦都见到一些人咧，好得意嘅，有些人真的做一些义事咧，佢都要谂个理由，我都是因为咁啫，咁样，你识唔识呢啲人咧？ 即系点啊？ 嗱，即系譬如有些人做咗，譬如有个货车司机，见到一个婆婆埋个中间，落车，有可能嗰个婆已经弯弯地咧，就咧就系孭咗去过对面马路，就甚至乎帮佢打电话，俾屋企叫佢接翻佢咁样。咁明明呢个做一件 好事， 好事喎。咁、你话哇，你啊好人啊，你对阿婆咁好，佢屌费卵事阻住条路啊嘛，咁样。我都系为自己啊，咁样。你识唔识呢种人啊？我识好多老粗都系咁嘅。 唔系真定假先？佢只不过系 真嘅。嗱，其实你劈佢走咪算咯。 系。 或者你报警 咪得。 系啦，但系佢真系出于善心咧，佢觉得尴尬嘅。 我明啊。 你识唔识呢啲人嘅？ 而家自己。都 会 系咁 样 咯， 即系你就系嗰个货车佬， 系啊， 系啊，咪就系咯，即系我觉得又唔使咁嘅，即系，即系因为咧，我相信咧，你呢种人咧，我有时都系，呢种人咧，好怕俾人话你扮嘢攞光环，系嘛， 系啊， 但系呢种人的确存在嘅，即系成日做埋啲嘢咧，你系攞光环，攞食实至名归， 系， 有啲人就调翻转嘅。即系借咗人哋嗰啲嘢咧，就走出嚟攞彩。 哇，好难计啲。 好扑街噶呢啲，仲咧就声泪俱下咁样赞自己嗰啲咧，好难顶嘅。 好难顶。 系啊，你明明系做一样嘢，系剥削紧别人嘅嘢嘅时候，就仲觉得自己俾人哋陷害啊，觉得俾人哋屈啊咁样咧。咁但系呢啲人系最叻嘅呢个世界。我觉得如果人唔系俾陨石撞死，唔系俾黑洞吸咗去咧。我觉得呢啲人系呢个地球嘅霸主嚟嘅， 系 即系同曱甴啊， 佢做得出， 系啊， 你做唔出啊嘛， 系啦、啊，即系譬如有啲人咧，明明系嗌两句口号就出嚟攞晒彩啊，涉石人咁样咧，即系呢啲人最尾一定死定呢啲人嘅，因为我哋呢啲人咧，咪唔好咩，唔好话关自己事，即系你呢啲人咧就会明明做好事都唔敢攞彩，因为我相信呢种人咧，你觉得做一样嘢系应该噶嘛？人不应该帮人的吗？那即所以咪觉得很老鉴，我觉得就是这样分析咯。所以大家有时即光环的东西想想光环的背后究竟是怎样解读咯。即有些人是一世都是攞紧光环的，甚至乎有些人教我做节目都是要这样的，那我学不到这些东西，抵自己笨出，抵自己蚀出的，有时 跟良心做事 得了。是啦，没错啦。喂，那大家都有啲疲劳啦，而家系咪都12:30？啲啱啱两个钟咯。好，咁我嗱临讲晒今日预备讲啲嘢先啦。即系答唔到啲唔紧要啊，答到我尽量答啦。 好啊。 咁我想讲下郭兆杰嘅， 咁咧你都应该知系边个噶啦。 知。 咁咧就嗰单嘢，即系无论你认唔认同佢做呢样嘢之外，其实我都觉得咧，佢唔应该咁做咯。老实讲，即系你对日本嘅军国主义不满，又可以用第啲方法去表达，就唔一定要用啲咁行为艺术嘅方法。即系你生啲真火，真系危险噶嘛。咁即系大家都知郭兆杰系我儿时嘅朋友嚟嘅。咁我唔系唔支持佢做呢样嘢，但系我觉得唔聪明咯。 嗯， 即系同埋又有人话佢咧出事之前啊，影下啲饮下啤酒啊，影下啲马桶啊，就即系抵你死啦！即系呢啲 PR 嘅技术，嗱，我觉得呢啲人好蚀着嘅。 嗯， 即系佢有勇气做呢样嘢，我相信佢唔系好羡慕人哋嗰啲，又或者本身好中意探世界，只不过见到一啲。佢自己未见过嘅嘢 ,post 喺 Facebook 度，佢唔識经营自己个形象，咁你咪蚀着囉，咪俾人话你屌抵撚死囉，走去吃喝玩乐咁样，喂我影下个马桶饮下啤酒，呢啲系咪叫吃喝玩乐先？我唔饮啤酒都饮水啦，系咪先？喂，即系觉得唔公平嘅呢啲系对佢。咁呢以我所知呢，五月同埋六月呢都要上法庭要审。咁如果有朋友得闲，就试下透过社民联去声援啊郭兆杰啦，横掂去开日本观光，咪可以听下审咁样，即系俾少支持啦。我啊冇能力住嘅，因为我仲有嘢做咁样。咁如果我冇嘢做，退咗休我都一定去撑佢嘅。咁啊讲完，喂咁咧，你冇补充嘛？郭兆杰， 冇啊冇啊。 咁咧、okay. 关于阿桑奇咧，讲到好大，其实唔系好大嘅。其实阿桑奇曾经咧，即系作为。曾經都係左交嘅我咧，我都好關心佢嘅，因為咧佢有好多美國政府嘅黑暗嘅資料，話、要爆，咁啊更加威脅咧。如果假如有一日佢落網咧，佢就會將佢手頭有嘅資料咧，就喺呢個世界各地曾經 download 過一個 embed 嘅 file 裡面、就會自動爆出嚟嘅，係、一個 Terran 嘅 file 嚟嘅，即係嗰啲 BT 嘅 file 嚟嘅。咁但係到到而家係咪生效呢？好似冇人講呢單嘢，咁就係當時係拋浪頭呢，因為今日正式落咗網之後，好似呢幾日嘅新聞大家可以拭目以待，睇下係咪嗰個 BT file 仲生效啦。咁我舊同事呢都曾經 backup 咗喺我哋個公司 hard disk 嗰度嘅，唔知有六 G 嘅佢話。 哇咁 多。六 G 嘅 PDF 係好多嘅，知唔知？咁所以圖文並茂都好多嘅。咁呢幾日就大家會知道啦，因為而家仲未有進一步嘅資料。咁我睇嘅資料都係最 update 都係 BBC 啦，因為英國媒體咁樣，佢喺英國落網嘅。咁至到而家都冇資料啦，睇下冇人補充啦。咁 OK， 咁嗱，你喺機場航空公司做嘢咧，你好關心個 T2 係咪拆卸嗰單嘢咯？相信我就好關心嘅，因為我成日入機場做嘢。我覺得 T2 真係好鬼鬼嘅成個 project， 即係講到尾咧，你唔好話陰謀論啊、陽謀添啊，佢都係為咗討好一啲新建築商。不停咁喺機場起嘢，嗰、那個 midfield concourse 叫做 concourse 咧，又係無中生有嘅喎。政府未批佢，已經起咗咯。以我所知， 你先啦，實得咁。 因為我有去拍嘢，呢、這個咩嚟？我從來都唔知嘅，好隱晦嘅。原來都冇未批嘅，就起定先啦。咁又要啲即係入境税啊，出境嗰啲叫咩税啊？ 離境税。 離境税啊 ，charge 翻，因為立法會唔批啊嘛。 哦，嗰、那個咩機場跑道費？ 係啊係啊。 三跑。但係三跑咁大件事固然啦，但係嗰個 midfield concourse。 midfield 冇特別嘢收嘅應該。 但係都係無端端起嘅嘛。係 啊。 係啊，咁樣咁 T2 啊仲鬼。然後 T2 咧，以我所知咧。T2 裏頭咧有好多建築物啊，建築群啊，仲神秘過月球嗰啲。影到嗰啲建築群嘅，嗱，如果大家有留意咧，上到 T2 嘅二樓咧，望翻落去咧，有啲一嚿嚿嘅，好似喺太空先至會有嘅建築物嘅喎，你有冇留意啊？嗱，嗰扎商店咧， 係啊，嗰扎商店咯， 近個二樓上電梯，有一扎白色嘅冇窗口冇門口嘅一嚿嚿嘢嘅， 係咩？ 你要留意一下啦， 我真係要留意一下喎，近邊個位啊 ？Starbucks 嗰邊啊？ 唔係，佢喺樓下 ，Starbucks 喺上面嘅嘛。啊，唔係 Starbucks 嗰層嘅，冇錯啦。咁啊，嗰扎商店近住嗰邊係咩方向？近住公廁嗰邊、廁所嗰邊，即係成個環繞嘅孤島，就有兩種建築物，一種就係 shop， 一種就係白色嘅建築物。 系冇 嘢嘅， 真系 冇人知系乜嘅。咁后来查究之后咧，原来嗰扎嘢咧就有谂住系入境喺嗰度做埋嘅，曾经。 哦。 因为而家 T 都净系离境噶嘛。 嗯，系啊。 咁根本就冇呢个必要，冇呢个需要，咁咪起定先。我唔信冇人帮你评估咯。咁起即系你，我谂唔到第啲理由之中咧，佢唯一就系要满足嗰啲生产商，即系嗰啲建筑商。嗰啲建筑商系嚟自咩咧？建筑材料嚟自边度啦？咁好明显明晒噶啦。咁咧，以我所知 ，T two 至到今年都系六年啊，定七年啊？ 有咁短咩？ 好似好短啊，起码唔够十年。 长啦，咁当然 系啦。喂。突然间话要拆， 系啊， 有冇搞错啊？喂，你连旧嗰个 T2 你都用唔尽，你净系出境冇入境，你又要起新嘅？ 但本身都冇乜作为噶啦，嗰度 冇作为嘅，净系出境咯，净系大陆机 睇戏 啦，同埋拉面啦， 拉系 做一个拉面啦，同埋买嘢咯， 同埋嗰啲瘦仔咩嗰啲扮 系 啊 系啊 制服咁样影都 喺嗰度， 系啦，同埋你都可能唔知喎，佢啲 shop 成日四围吊。 哦，系咩？我真系冇乜留意。 譬如嗰间叫 DC FIFA， 系 啊，唔系嗰间叫Creative， 唔知咩啊。 哦， 我最留意啦呢啲 Designer Group， 系啊，冇错，佢都调过几次位嘅。 哦， 咁咧就系俾人觉得咧佢好旺啦嗰度。 哦，旺唔旺？你睇有几多人流，你都知啦。 哇，真系戆居到咧，即系市民就系咁容易俾呢啲咁嘅咁渣嘅花招咧，就觉得佢有存在价值咯。 其实应该冇人觉得有存在。 但是你又要拆又要起、哦、你那里已经没用你还要起 惯了香港 没 point 以前都要浪费很多时间想很多屎企的解释的、 嗯、 到今时今日已经完全是解释都不用解释了之前有少环保团体给压力他说你哇这么短时间你又要起、嗯、我不是拆啊我改建而已那你改建和拆都任你玩的我拆剩一个公厕拆剩一条柱嘅，咁我其他拆晒，拆咗一条柱，咁你都可以话改建嘅喎。即系而家呢个政府就 系 不堪到咧，即系没有最差，只会更差。即系唯一就系要满足嗰啲生产商咯，同埋嗰啲供应商咯。我觉得就系、是、有冇人呢度有冇人讲咗第三个理由啊？唔知啊，咁啊继续啦。OK。咁講埋係啦，講Virgin 嘅航空公司嘅經驗啦，就講咗係我係好評嘅對呢間公司，佢、 嗯、 拍得住國泰嘅都。 唉，多謝啊，仲係覺得國泰好嘅。 係啦，喂，咁咧就仲有啦，哇！我用 BNO 係 去澳洲咧，即係我其實我一個天真嘅諗法咧。因为澳洲咧曾经都系呢个英联邦国家，而家都系。 嗯。 咁我揸 BNO 嘅成个英国皇冠嘅，冇理由难搞个特区护照啩。嗰五粒星其实失身份嘅，真系作为一个传统香港人，揸个五粒星护照真系失身份，即系觉得好难堪啊！ 嗯、 我去换翻个 BNO 嘅时候，佢问我点解换，我直接咁讲，我揸住个五星护照，我真系觉得好不安咯自己。咁佢即刻叫，咁你快啲翻去剪咗佢啦咁样。咁咧，跟住咧，哇，受盡遊輪啊，簡直係！ 嗯、 我由攞 visa 已經開始受盡，即係吃曬虧啊！原來我 BNO 係冇網上簽證嘅， 哦、 你要實體辦理嘅。 去邊度辦啊？ 星辰旅遊啦，新馬旅遊啦，呢、 哦、 third party， 我仲要俾一個阿珍咧，就耍鳩我咧，話我哋唔做單客嘅，就係做團嘅。喂，大佬！我唔一定要跟你團到先澳洲啊，大佬。咁我明顯阿珍係咩講曬啦，阿珍係代表咗啲嘢嘅。 明㗎啦， 咁咧跟住咧，好即係俾人戲弄完之後咧，攞咗簽證啦。入境嘅時候已經去到條機場放行李 check in 嘅時候已經整餐懵。咁但係香港嘅人咧就相對滑頭，同埋個處理問題嘅能力高啲嘅。咁我只係嘥咗十分鐘。佢話認證咗係一個高級嘅同事咯，得㗎啦，俾佢啦咁樣。原來個電腦係冇我嗰個簽證嗰個記錄嘅， 係、 嗯、竟然。 咁你最尾喺邊度整㗎個簽證？ 咪就係星辰旅遊咯。 哦，星辰。 領事館唔騷我直頭。係。咁咧跟住咧已經覺得好離譜啦，大佬，即係你 BNO 話曬同你澳洲都親近過五粒星啩，但係點現實咧就係、是、當生意咁做啦。即西瓜靠大邊啦，嗰啲客真係多啲啊嘛！ 嗯、 你嗰啲 BNO 嘅人得個幾萬咁樣，咁於是乎一套火啦。點知咧 入得你境，你出境咪由得我咯，走啫嘛，又唔系走嚟。点知喺澳洲走嘅时候咧，喺机场搞咗九个字， 入 喺 头。 因为咧，而家咧听你讲咧，所有航空公司咧都系鼓励啲人咧用啲 automatic 透过barcode 嘅 machine 就办理所有嘅嘢嘅，其实就方便嘅，因为唔使有人 serve 你啊嘛，你拍个 passport 就可以。搞掂曬，問你咩你咪答咩咯。其實都唔係好難用嘅。咁點知咧，大佬，我做過web design， 我做過關於一啲programming 同埋一啲即係對客一啲嗰啲叫做I 嗰啲叫咩啊？嗰叫user interface、 mm-hmm. 做嗰啲 UI 嘢，我就知道咧啲、mm. 錢點樣 charge 㗎啦。 嗯、 mm.。假若你做同一個國家嘅護照，我要嘥50,000去 update 嗰啲資料嘅，即係你包括你嘅條碼裏面有啲咩啦，有啲咩信息啦， 嗯、 你啊點樣去 hook 人哋原本個當地，即係淨係做呢啲之間嘅嘢 ，real time 認證咗你又過得㗎啦嘛。點、 嗯、 知咧好明顯又係生意嘅問題啦。我懟本 passport 落去，佢無端框住我一隻 number 咧，佢話我同上面唔啱啊，即係個紅色框住話有問題，你要去揾一啲人幫你咁樣。幫我嗰個人，佢見到你嘅框都唔知道你做乜㗎嘛。咁、 啊、 於是乎呢就係咁揾啲 senior 啦。點樣揾個 senior 呢都係解決唔到嘅。可能當地嘅 senior 嘅人工同嗰個差唔多啦。香港 senior 高好多啦，咁就解決到啦。一路搞又要打我去英國領事館。 好大陣仗啊。 有冇呢條友啊，搞到好多，揾咗四個職員嚟，越嚟越高級。因為你睇西裝就知㗎啦。咁、 嗯、 最尾呢一路笑笑望住我，撳咗電話，一路咁啊又問佢，梗係話呢邊有擦眉擦眼喎，又笑下，即係我幻想 啊， 係啦，咁啊， 當緊波中，我係咪要揾啲移民局嚟收你啊？ 又或者要揾保安嚟夾我咁樣咧？咁咧搞九個字啊，真係嗰度，咁都入唔到去。咁我不停咁問住最早同我接觸嗰個人啦，其實我咩都唔知嘅、 嗯， 但係我 promise 你咧，我一定你一定翻到香港。 但係你都唔會係第一個用 BNO 去澳洲嘅人啊！ 就咁先奇怪咯。 係咯， 其實我用 BNO 去過幾多地方嘅，係完全冇事嘅，即係你得到嘅待遇仲係笑臉多過黑面嘅。老實講，即係呢個實際嘅。但澳洲咧，原來例外嘅。呢、這個就係我一個唔係好快、好愉快嘅經驗。咁於是乎，我朋友咧就勸我咧：，喂，你下次嚟咧。都是用回特區護照好啲、 嗯、 我話都唔好搞，我寧願咁樣啃咯、 嗯。 因為我真係覺得身份係重要過你嘥嘅時間咯。咁、 嗯、 當然我嘥咗佢嘅時間，咁喺度致歉先啦。但我下次就算去澳洲，我都唔會用特區護照咯。同埋特區護照都唔知劈咗去邊啦，已經，因為實在太樣衰啦。好啦、啊，這個、呢個咧就係、是、我嘅經驗啦。讀埋呢幾個留言先，咁差唔多啦。 恒宏桂文海十几年前在大陆撞车撞死人都是迷油比上面搭回去，而当年那个犯过名叫桂文海，问你死没 Langlong Jeans Chow 只猫去左边 Langley 派开探长猫猫呢变了个靓女出来 Addison Hank 数96 Airport Kiosk Sucks Especially Lex 鸳鸯眼 花 亮嘴的饮醉人 是很麻烦的，真的会唔会系因为脱咗欧，所以未脱欧啊？因为嗰日都未脱欧，今日都未脱啦。 脱唔到 应该。咁你唔知，应该就唔关事嘅。 选康会唔会因为脱欧问题所以 BNO 唔掂？ 即系你咁少人咯，几万咁样，咁样咯。喂，咁咧系啦，跟住继续讲下麻疹 系咪要 讲？系、哦，啊咪讲下啊咩先啦？啊。啊！社民連嗰個文苑先啦，佢登報紙嗰單嘢咧，我覺得啊689純粹攞彩嘅，就算俾你告得入啊，佢不誠實登廣告啊，咁告到咩咧？ 佢贏 咯，即係虛報，虛報你係要向蘋果日報交代噶嘛？咁主同埋佢嘅內容冇犯到法， 嗯、 你可以揾邊個人交代到咧？佢假公司啊，咁你又叫俾錢蘋果或者？要蘋果告你個客仔、 嗯、 你登廣告客仔，即係佢以即係我覺得係太悶同埋太冇存在感啊， 退休嘛，啊唔係佢冇退休， 冇退休國家領導人，即係覺得呢條友真係好好笑啊，我覺得佢係好想玩呢啲鬥爭嘅遊戲嘅，即係總之 我唔好都要你唔好，你夹我一定要反击嗰种心态咯。因为我谂唔到佢有咩可以搞到吴文远添咯，仲咁所以呢单嘢笑料啦，唔好讲。喂，麻疹咧，讲麻疹啦，即系其实机舱服务员又高危，你有冇担心过咧？ 我唔担心噶。 点解咧？ 咁即系你就算唔系麻疹啊，其实我自己觉得机舱系咩菌都有噶啦。 嗯， 系咯，冇得避啊，根本上 系 系 咁，我瞓多啲觉啦。 有得瞓好瞓， 系因为咧，我觉得瞓觉系最紧要。 系啊， 即系你够瞓咧，你个人嘅抗病能力系好强嘅。咁我近呢十年八年我都了解，所以好中意瞓，好中意发梦。 我都想，我唔想发梦，我想瞓咯。 哦，咁啊， 系啊， 咁啊，睇下咩，睇下啊，食诶嗰、那个咩，我哋嗰樽嘢可唔可以介绍下嘅？ 咩啊？咩咯？ 咩 Ganda？ Ashwagandha。 Ashwagandha 拎嚟啊，露下面啊。 印度。 嗱，我哋唔系卖呢啲嘢噶，唔好以为我哋喺度炸低。嗱，呢个咧，我哋我哋经过试验咧，我个朋友要食安眠药先瞓得着，嗰个朋友咧，佢食咗呢个之后咧，食一半药都得啦。咁佢一啲草本嚟嘅，即系天然嘢嚟嘅。咁咧食咗咧，啲心水会安宁啲嘅。 但系同嗰啲咩褪黑色素同 又唔同，褪黑激酶咧就另外一种嘢嚟嘅，讲都有效嘅。你有冇试过？ 冇啊，我唔食呢啲。 我试过得嘅，佢又唔系佢褪黑激酶系模仿翻你个脑要你瞓觉嗰种物质啫。 系啊， 咁都得嘅，但系试下呢只草本咯，对个副作用冇咁强嘅咁样咯。咁可以试下，系咪喺咩 iHerbs 买噶？ 哦。 OK， 都有普遍嘢嚟嘅喺西方。 系。 Frankly， 头版 David， 澳洲同欧洲距离太远，挂啲。Frankly， 细路仔咁，凤凰全民689会再选特首。 系啊，冇错啊，咁所以佢不死不休，要人哋记得佢咯，即系大领落啊！如果佢做翻，都好嘅，民主之父嚟噶嘛佢。 系啊，港独之父。 系啊，即系冇佢系冇开端啊，可以话系。 是从唔通以后帮下登广告系咪要先查商业登记？ 嗯， 啊，我知道如果大气电波嘅广告就真系会啦。 系，会乜嘢啊 ？check 晒你商业登记啊！ 哦，好系好小心嘅。 Train name 啊，系咪真系有呢样嘢啊？咁 吓、啊！你叫我打个药名出嚟， 选康悦， 我唔打，你自己睇。 可以打个药名出呢 ？Ashwagandha， 印度文嚟嘅，应该就系、是、嗱，俾五秒睇唔到就算啦，翻带就或者 Ashwagandha，OK？、Okay? 苹果广告又点咧？系、哦，点解冇人查到系咩公司？苹果广告啊？ 六百八十九港果间有限公司唔存在，又要人出收据俾人。咁捐款需要收据，咁卖奇记咪要接凤凰苹果广告呢？ 咁卖奇梗系要登记啦，嗰、那个成日系一个 NGO 嚟噶嘛，咁要登记啊。咁苹果广告佢有登记嘅，有限公司嘅，但系佢唔使俾观众知道佢卖乜都得噶嘛。咁有啲人中意抌钱落海，即系其实我好多客都系咁噶，即系唔好讲啦，费事影响到佢生意。因为其实。啊、即是我用一个平常心讲呢，即是如果我是客的话呢，我得个十秒八秒呢、 嗯、 个信息尽量简单，精警有力，颜色都要俾人感觉个构图简单，是最有效最有力的广告嚟嘅。咁但是而家偏偏个主流呢，就是将个广告呢搞到碟仙图咁多字嘅。因为好多嘢想同啲观众讲、 嗯、 但是观众我睇得几多呢，完全是冇考虑嘅。 嗯， 咁呢個係主流啦，咁樣即係我呢啲咁嘅外星人咧，我係唔會明白今時今日啲人點睇廣告噶啦。即係將心比己咧，就係我頭先講嗰幾樣特色咯。廣告力最強就係最簡單啊嘛。咁但係個社會就咁變嘅，唔知點解。咁蘋果廣告好正啊，唔使你講啦。啊，咁另外咧就係我想講啊，出浮鬼故讲咗啦，发梦分析讲埋啦，系最尾想讲下美容啦 ，mile 啲啦呢啲。 都未 讲 麻疹。 麻疹讲咗啦，佢话唔使惊嘛。 我自己唔惊啫。 系啊，都冇办法噶啦，即系个传染病真系最紧要，大家瞓多啲觉。 系咯。 同埋平时唔好食咁多抗生素。 哦， 即系可能唔关麻疹事，但系呢个都系常识嚟嘅，因为你系唔系都食抗生素咧？有啲人咧最冇公德心嘅人咧就系、是。 食完一鑊咧就好翻啲就唔食咧，就大領落啦！你害死人啊，真係！即係正如有啲人話唔打疫苗嗰啲人好無知咧，亦都係同一個理由。你認唔認同啊？唔打麻疹好無知，因為咧你會將啲病菌傳俾人。 我明啊，我又唔敢話佢哋無知嘅，即係佢哋始終有好多佢哋自己好信嘅嘢咯。 嗯， 係啊。 同埋尤其是有啲人親身經驗咧，就係、是。自己个仔打完嗰啲疫苗之后，系发觉有啲现成嘅问题。 系系系。 嗰啲医生或者嗰啲智者咧，佢系冇呢个经验或者冇呢个感受嘅时候咧，佢、就会单方面觉得好无知啦。因为你个仔有问题，可能你嘅 gene 有问题啊嘛，未必关啲药问题噶嘛。咁都，因为你咁讲，我又冇话错，但系你又未必啱得晒。 当然啦。 咁所以咧，但系抗生素就我100%觉得系好，系、唔应该。食咁多啦，即系直头唔好过分依赖，同埋唔好食到一半唔食咯。咁所以呢啲都常识嚟，但系偏偏常识嘅都有人发生。所以今时今日嗰啲抗药性嘅细菌咧，病毒咧，我真系好捻大镬噶，真系。 我自己 人类都系死喺细菌手上噶，我相信几痛苦啊！黑洞又冇，陨石又冇，唉、哎，都死得惨。唔系最惨。你呢种方法是死得最惨的，是死在惶恐底下的，其实你未病发已经是惶恐，已经是一个不是好的生活的 quality 来的嘛，这个。 Record, 多谢好介绍。是从广播有特别牌照吗？ Kindly, 留意一下卫生都已经会好。Gilbert, 医生滥开抗生素都是一个问题。 都是因为我觉得很多医生没医得呢，就是其实今时今日呢个 医生呢都可以，即是以今日普遍那个医人的方法呢、其实 AI 是取缔到的、因为今日的医生呢只是看数据的、即是我不敢讲全部啊、即是他诊症的含量是很少的、即是你 check 到你什么数据多就吃些药按回去咯、什么东西不够就吃 supplement 咯，即係淨係睇數字咁，使乜睇醫生？即係其實將來 AI 用一啲生，即係一啲 monitor， 即係而家太空人身上面嗰啲 monitor， 著件衫，你跑兩個圈咁樣，知道曬你嘅狀況，咁、我就可以開藥俾你啊。即係冇感情，冇唔會斷錯症，因為必定準確。咁使乜醫生啫？問題就係而家今日啲醫生咧係唔想撈啊嘛，真係、即係將來實俾人取替㗎，你咁樣。咁、但係。即係佢好大鑊，因為我同阿媽係復診就知道、即係佢哋一攞藥咁樣拎走嘅。即係而家老人話香港好長壽，點樣用啲藥嚟吊命啫嘛？即係同埋睇嗰啲醫學界、對人食啲咩有益咩冇益嘅指引，就真係得人驚。糖咁大鑊咧，佢都係排第12，即係最新一個醫療藥學咧。其實好多時香港嘅，尤其是嗰啲醫生咧，都係 base on。佢啲 sponsor 啫嘛，啲藥廠成日搞一啲論壇啦，搞一啲活動啦，佢冇即現兜兜俾錢佢，但佢即的確俾你一個 好 利益啦，無論生理、心理、現實都有好多利益，就令到佢聽曬藥廠嘅指引去開藥啦，個導向啦，甚至乎好多醫療嘅成本咧嚟自。唔係成本嘅研發啊，都係嚟自藥廠嘅捐助嘅。咁佢哋要攞翻啲嘢好正常喎，一個生意裏面。咁但係醫生咧，好似唔使用腦咁嘅，即係明明出咗一個譬如舉個例，世衛喺舊年出咗一個聲明，就係話原來膽固醇咧就唔會攞人命嘅。但係點解今年就仲賣緊膽固醇藥嘅廣告咧？香港你係咪好荒謬咧？你話？ 但係呢啲報告都成日變嘅。 成日变是正常的，因为科学就是这样的嘛。成日变的原因就是你留意一下啦，变极呢它都是要你吃药的。譬如说胆固醇没问题。它拿林呢就将血压呢、那个、最安全的指数呢就咳多10度。即是说原本呢我今年说去年说90度下压呢是安全的。今年就变成80度才安全。即是必定要你吃药的个目的就是。喂咁但是即係醫生就為咗呢啲咁嘅使命去做醫生嘅，咁其實不單止幫唔到人嘅 quality 啦， 即係你享受生活嘅 quality 啦，仲兼且即係你老咗都係要靠食藥，但又唔叫你唔好食糖喎，食糖係最撚大鑊噶嘛，真係。其實我證明咗啊嘛， 係 因為我戒咗糖兩年啦，同埋佢都係 咁犀利， 我哋冇睇過醫生嘅，真係。同埋係病少咗，個人精神咗好多。 哦，精神咗一定信啊，皮膚好啲啊。 係啊，同埋個人係年輕咗啲機能，即係唔到你唔信，咁你自己係戒咗糖啫嘛。咁、但係問你死未？佢話嗰十大、十一大嘅害處咧都冇糖分嘅，佢十二樣第十二樣嘢話對你身體唔好啊，先係糖喎。你有冇搞錯啊？你黐線噶？咁所以咧，即係無論任何。即係一啲市民咧都好無奈地咧，要接受一啲要信權威嘅事實咯，又信一啲光環嘅事實咯，即係覺得醫生唔會害你啊嘛，普遍人都覺得。 恆宏醫生律師會計師可見將來會被 AI 取代。Clearly 有啲醫生好中意開抗生素，有啲就唔中意喐啲就開抗生素。Clearly James Chow 而家小學。中学老师好大压力，你们认同吗？Evenly 戒糖已经抵抗能力好点，啲人要快好，所以啲医生系又开唔系又开抗生素。 系咯，咁所以系啦，即系呢啲其实系人都知噶啦，但系到到最尾咧，譬如你屋企人有事，冇人够胆出声，原因就冇人敢咩喎。 嗯， 即系譬如你屋企人有啲唔知咁嘅病症，你究竟化疗好啊，又话咩好咧，定系？用个 diet 嚟改善咧，咁你明知道嗰样嘢抗到癌嘅、 嗯， 但系冇人敢出声嘅，因为冇人敢孭镬啊嘛，信咗你死咗咁点算？ 系咯， 但系唔信你都会死噶嘛。老实讲，我见到化疗同埋电疗嗰啲嘅机会，我谂少过50%嘅。咁、 嗯、 但系因为医生权威啊嘛，因为考一个医生牌咧，佢有负责任噶嘛，咁啊唯有令到你全部人都觉得医生唔会害死你，咁咪自然唔会有责任咯。你食嗰啲标靶药都系会死嘅，咪赖嗰个癌症太强咯。咁所以冇人法嘅、哦，即系人系用呢个 pattern 嚟生活得太耐啦。咁、 嗯、 即系我同阿监制我互相勉励咧，即系假若是但一个即系唔好再生癌咧、 嗯， 我真系唔会打算医咯，即系唔好鼓励医咯、 嗯。 我用 diet 嘅方法， 嗯、 用 fasting 嘅方法、 嗯、 去搏一搏，都好过食你咁嘅药啊，大佬，即系死硬嘅根本上。 Evenly 咁先可以养活了药厂。Evenly 女性女性女性女性女性女性啲人仲讲紧胆固醇同心血管疾病系有绝对关联。 咁咪系咯，嘥气。喂，咁讲我哋唔系专家啦，只不过系用家。咁、 嗯、 我讲咗用家嘅态度同埋嘅认知就算啦。因为即系你喺呢度讲到懒权威咁咧，你又未读过医未成咧。你讲到牙血都出都冇人信你啊，算啦。 Thankfully，OK， 听探长讲，我都试一下戒糖。 试下咯，你上一啲群组啦，譬如Facebook 有个 page 咧、叫做咩生酮咩啊？ 生酮饮食 系咪有个特别好嘅？ 嗰、个 Keto HK 咯。系 Keto HK 咧，暂时发现系最中肯同埋最 helpful 嘅。因为咧，每个呢啲咁嘅 group 咧都有啲。教主级嘅人走出嚟咧，通常都弯嘅，因为佢自己所有都啱，人哋所有都错、 嗯。 但系头先讲个 Keto HK 咧，就啲人比较尊重各方人讲嘅嘢，同埋好 helpful 嘅、 啊， 即系有啲人混吉，即系无线咧，东张西望咧讲过嘅嘢咧就系灾难嘅。点解咧？因为咧好多盲目咧就系净系听个标题，或者净系觉得呢样嘢一个 brand，、 嗯、 或者觉得生酮一个药。 嗯 咁咧就喺度混惡咧，但係呢度啲人都有耐性解釋俾聽，係、你嘅資訊錯嘅咁樣。例如，哇，我飲生咩嗰啲叫咩防彈咖啡，有冇聽過呢個 聽？哦，有。 佢當係藥嚟嘅喎。佢話飲咗就得嘅咯。 哦。 咁、我今日初次生糖，朝頭早飲完防彈咖啡咧，跟住又食咗個菠蘿包，咁又唔知道有冇瘦咧咁樣。咁咁都夠膽講嘅有啲人。咁所以變咗咧， 咩人都有。 嗰、那個 Keto HK 咧，佢連呢啲人都包容到啊。即係佢唔會鬧人啦，即係會俾大量嘅資料啦，互相幫忙啦。因為試咗得好開心噶嘛，自己 keep 住希望人哋又繼續咁樣。咁、我覺得呢個氣氛非常好咯，暫時。 嗯， 係啦，咁你都可以睇下嗰個咯。 Keto HK。 係 Keto HK 咯。 因为唔系净系戒糖咁简单嘅，都几复杂嘅其实，同埋干扰或者颠覆晒我哋正常 diet 嘅概念嘅，例如生果或者蔬菜系食物里面嘅天使嚟噶嘛，但系唔食得。 唔系蔬菜得， 系生果唔得啦。生果都系天使嚟噶嘛？哇，好健康，食个苹果先咁样。啲糖令到你死嘅已经，令到你肾衰竭就系啲糖。因为你会大量胰岛素释出，你要代谢翻。呢个情况令到你个肾嗰个 workload 好大咯。咁你所以食完饭咪戇交交咁样眼瞓咯，因为你肾亏紧咯，因为脑都系做紧咯。咁解咯，即系你每日都肾亏几镬，你谂下几大镬。 Thankfully， 我见到猫猫个头啦，选开猎女王 幸福，唔系讲佢， 要听心动感受。 哦，听唔听你自己选择啦。 Sir， 探长你好 ，Hello， 哇 ，Kiss 好耐冇见，喂，我见到啊嘉宾咧都开始疲劳啦，咁啊讲埋仲有一样嘢就咁美容啦，喂美容嘢咧，即系嗱，因为头先我同佢食饭倾偈咧就讲。喂，究竟而家啲人消費係以咩方式去消費，令到自己開心嘅咧？嗱，我咧，我講先啦。咁我 cheap 友嚟嘅，因為我興趣好多 啊。 咁點樣付飄曬咁多興趣咧？咁咪要識玩咯，即係玩啲玩嘅過程多過買嘅過程。即係我嘅選擇就係、是，譬如你要買一支鏡頭，你又要control 喺。1000蚊港紙留下嘅，100蚊美金留下嘅，咁其實好多嘢玩嘅。你去 eBay 咧，你去揾啲古鏡咧，好多嘢玩。你買一支冇 brand 嘅鏡頭翻嚟試完之後拍條片，嗰度嘥咗兩個禮拜嘅。咁咧我就會做呢啲嘢啦。咁咧就我發覺而家有咗網絡咧，對我嚟講係好開心嘅。我玩嘅玩具咧平咗好多啦，好玩咗好多啦，咁樣又可以喺翻工就用到喎。是不是大赢家先？咁呢我见到好多人呢买个7000蚊嘅 DC 呢就係因为藤原浩用过。 哇 咁便宜。即係啲潮人啦。喺十几年前。咁二代三代而家都啲人呢一部普通嘅 DC 呢都买7000蚊喎。其实我个手机方便佢多多声。咁呢但係都有人买嘅即係我梗係唔会咁样玩啦。咁上次有人问过讲呢部相机啦。我越嚟越睇得多人介绍呢部相机。哇！但系佢讲嘅优点咧 ，iPhone 或者华为已经有晒嘅，我都唔明点解用7000几蚊买部咁嘅相机，就系、是、为咗想自己系潮人咯。譬如本地啊 ，Wingsha 用过啊咁样咧，就已经觉得即系嗱呢啲系层次嘅问题啦。我呢低层次嘅动物咧，我就享受唔到个层次嘅。我觉得咧影出嚟好靓啦，尽量发挥到影相嘅兴趣啦。咩为之兴趣咧？你眼见到一样嘢咧，你好想保留到，因为你觉得靓，你先会影啦，或者值得影啦。咁有咩方便得個電話呢老實講。咁所以呢個係價值觀嘅問題啦。咁所以呢但係女士呢嗱我頭先呢好嘅落後啦我問佢啊你 會嘥錢買貴嘅手袋呀嗰啲呢咁其實你話過咗個階段啦嘛。 過咗㗎啦。 係囉。咁而家美容呢聽講係即係最實際嘅。係 啊。 你覺得點解即係你係咪覺得想自己靚啲會開心啲呀又甚至乎一啲左膠呢覺得女性咧都系美容啦，掹架底毛啦，就为咗男人啦。你认唔认同呢个讲法咧？ 咁都系自己开心嘅啫，因为其实你香港住地方又唔大啦，你买得多执得多啦啲嘢麻烦。 即系冇人摆， 冇人摆啦。跟住即系懒环保咁样，你都会喺呢方面谂噶嘛，你唔会再有咁多购物欲。 你阴公。 跟住系啊，咁。咁但系女人一定要使钱噶嘛，咁无可厚非咧，其实美容咧系用嘅钱咧一定多过你买嘢嘅，系啦，可能我中意买 cheap 嘢啦，咁但系美容用嘅钱系多好多倍嘅，其实系咯，但系都开心咯。 我分析咧，我觉得咧，有咗互联网之后咧，因为有咗好多年噶啦嘛，十几年噶嘛。我人是慢慢变化的即是那些老嘢又冷静呢我看到个变化在哪边。我发觉呢硬件实质的嘢呢由开始原本睇 magazine,就变咗睇唔实体嘅书啦。甚至有乎有啲人好鍾意睇书嘅就嗰个 Kindle 啦。咁呢甚至乎有啲人好想发型屋係好明显嘅。发型屋係即係唯一睇到杂志嘅地方已经。 因为你喺 seven 门口，咁咧连我访问过啲做发型屋嘅朋友咧，佢好耐啊，四个月前噶啦。我点解你唔买啊？佢话买都冇人睇啊。我点解咧？佢话人人都有自己个部机，使乜睇你嗰啲啊？佢话人四个月前已经冇买噶啦。阿婶咧想买嘅啫，即系扫头发嗰阿婶。咁所以冇 budget， 叫自己出钱就唔买咁样。所以咧，慢慢咧，好多人咧，譬如你睇杂志，你想得到嘅资讯。是你精神上的需要来的嘛。咁我觉得而家呢慢慢蔓延到呢好多实体嘅嘢呢，就算你买个手袋好威好叻好 elegant， 你都係 show 到俾啲几个朋友，因为你 hang 够可能一个礼拜都係四个朋友或者十个呢，连 party 都冇埋啦而家係咪。咁点样可以满足到呢？咪 selfie 囉。去旅行咯，影食嗰啲嘢，我覺得食你有冇得食啊？係影呢啲，相對咧變咗一個精神上面嘅滿足越嚟越多啊！咁譬如我五年前，我喺個節目都講過咧，嗰陣時好瘋狂打 GTA 嘅，即係遊戲 okay, 叫 GTA， 就係搶人嘅車嚟揸嘅。 哦，知啦。 咁你識訂嘅話咧，你去咗某條街咧，成個 display 個 room。有晒林寶啊、Porsche 啊，你就咁就走去揸就撞啊，窗口就出咗去就有一揸噶啦。你識得路咪得咯。即係我當時我覺得我完全係冇咗買車嘅意欲啊。即係諗住買架車嚟做 crew 車，咁又揸下車咁樣。即係因為我自細咧，我個年代咧未有頭文字 D 啦。嗰陣時我哋已經好迷一啲車噶，澳門賽車咧就好想去睇嘅。同埋咧，我讀緊中學嘅時候咧 ，up 得出。嗰、那個斯力架嘅 engine 係咩 type 啊？嗰架平衡嘅 engine 點解咁值錢啊？呢、這個世界得林寶同埋富士兩個車先係咁樣設計啊！完全知道曬嘅。咁但係大過咗咧，慢慢即係冇乜呢，即係唔已經冇乜癮啦。但係都有興趣買架車嚟威下，揾到錢表現下自己嘅揾錢能力。曾經我有呢個階段嘅。但自從打 GTA 之後咧，都要搶咪得咯。我又唔使傷人嘅，即係我已經滿足咗我揸緊個跑車嗰個感覺啦。即係條路度肆意咁樣飛啊！但係你揸真車梗係唔得啦。咁到上次我去到英國，唔係去到澳洲，因為條路太長，我哋去個景點。咁我朋友咧明知我好少揸車，都夠 pop 俾架車我揸嘅。咁到上個車，我梗係唔會揸 GTA 咁啦，但係條命嚟噶嘛。咁所以我覺得。有好多嘢咧，有咗電腦之後咧，即係嗰個意欲都已經變曬。唔知因為我個人老嘅關係啊，亦或有啲人真係想買個實體車嘅關係啊。因為我識啲人做車行都牙痛咁聲嘅，即係而家又少人買車，尤其是新車。咁我估唔到我今日即係同你傾完偈咧，原來女性都有呢個問題。 係咯。可能我唔知啊，我以为系我自己咁就系，因为其实你会容易咗噶嘛，即系你淘宝又有 app 啦，咁你上网网购，即系以前 有网购都少咗啦，几年之内。 其实系个，但系你几年之前其实啲人系唔敢噶嘛，即系仲系 prefer 去实体店噶嘛。咁但系其实后来就多咗好多嘅，多咗好多人肯去买嘅。其实而家都好多噶，身边都仲有好多人淘宝噶。 系 咯。哦，但系我就。 通常而家啲人淘宝淘啲咩嘅咧？衫裤系物， 衫裤系物咯，乜都有啊。其实 咁，但系唔系随住同少人 hang out 咗，会买少咗嘅咩？ 冇个欲望嚟嘅啫嘛。 哦，即系买翻嚟先算嘅。 系咯。 嗱，我有时同我家姐倾啲家事咧，咁咧佢讲我老远嘅喺美国嘅医生咧，佢嘅习惯咧，因为佢过去探佢嘅时候咧，就见到佢好变态啊，喺 Amazon 嗰度。买嘢咧，成个 shopping cart 咧80件产品嘅，佢话唔怪真系储唔到钱啦，你成日咁样买嘢化，跟住佢就答佢咧，佢话我唔系买噶，我摆落个 cart 就已经好满足 了。哎，我明啊，我明啊， 你都系咁噶， 系啊， 我自从听完佢讲之后咧，我喺 eBay 嗰度成个 cart 成日都摆咗四五支镜头， 系啊，隔一阵咧你就会 delete 翻噶啦， 系啊，冇错，点解咧？ 我唔知满足咗，好似买咗咁噶啦，因为你经过一， 即系等于人哋 window shopping。 是啊，好开心的，因为你已经幻想晒成个买啦，买咗啦，之后嗰个你已经幻想晒噶， 系 啊，所以唔使买啦。 即系对一啲layman 啦，即系我系啦，你都可能系啦，嚟讲咧，其实已经一个进步嚟噶，又唔使又环保啲啦， 系啊， 又唔使真系买啦，睇喺度买啦， 系啊。 咁但系问题 呢個情況衍生咗好多嘢，有多人講咗當做咗啦。 嗯， 即係我覺得呢個都係同個時代一齊咁樣進化嘅。咁因為我見到早排我去澳洲咧，成日見到人教仔咧，佢好煞氣嘅，即係成日都係講世代唔同嘅，點樣唔同，又講佢哋成日掛打機，又唔識同人溝通啊將來。咁我同佢講你放心喎，到將來個個都係咁嘅時候，其實佢個溝通方法同你唔同啫嘛。即係早排 Google 有個新聞咧，話佢啲 AI 嗰啲假人咧，因為而家好多假 account AI 嚟噶嘛，因為佢試嘢啊嘛。佢話當 AI 遇上 AI 嘅時候咧，連個 engineer 即係 programmer 都唔知佢哋講緊乜啊！ 佢有自己思想啦已經。 因為佢會用自己嘅方法，佢唔使就翻你人咧，我要用一個方法嚟譯啲嘢，你先明白我講乜。而 AI 同 AI 嘅時候係產生咗一種新嘅語言啦、其實呢、這個。因为人 design 咁呢样嘢，咁你使乜担心你个仔唔识同人沟通啫？咁我即系有好多用一啲比喻，令到佢唔好担心啦。因为我哋嗰代同我妈代又唔同，我阿妈撒气嘅嘢，而家冇发生，即系我阿妈担心嘅，而家冇发生到噶嘛。因为成个世界都变紧啊嘛。咁所以咧，希望大家家长咧就唔好太过苛刻啦，即系唔好成日觉得嗰啲废青啦，即系废青同时都觉得你系废脑咁解，因为大家。因为你大家都唔包容同埋唔了解对方咧，就整定嘅全世界都系废噶啦。咁、所以咧，希望九吹之后咧，因为九吹入嚟听嘅人咧，唔系同一类人嚟嘅。咁、所以咧，我有时喺佢身上咧，都启发咗好多啊，俾佢哋。咁、所以咧，好开心嘅。咁所以希望大家尽量了解下别人啦，即系八卦。系啊，得啦！八卦嘅好處咧，就係你會多啲機會了解別人啦。咁啊，都無非都係想咁嘅啫，就冇咩大嘅使命啊，同埋啲光環嘅。咁啊，大家聽得舒服啲，唔好咁大壓力啦。咁啊，多謝啊 ，Sophia， 你喺度捱眼瞓啦，因為我見到你最尾都有少疲勞啦，如果喉嚨都疲勞啦，已經冇低音啦，已經。 辛苦你。 咁咧，如果你啊得閒又有啲嘢想講咧，你可以隨時報名嘅、 啊， 因為我哋。冇門檻嘅你都知啦，即係你開頭好緊張，我諗你講到15分鐘都知咩事啦，係嘛？即係希望你會冇壓力，好輕鬆啦。 嗯，冇啊，真 係。O K 係嘛？有貓玩下咁樣。O、okay, K 喂，咁多謝 Sophia， 又多謝好多網友啦。咁啊，今日咧就真係要特別鳴謝有幾位咧，有個 label 4位5位，哇唔知6個喎，真係你想多啲嚟啦。 系有机会，有机会。 你睇到咩原因啦？咁所以咧就要多谢康康，多谢 Ultraman XO 96 C 汤，同埋啊 T Mono Keith 同埋三轮车夫。咁啊排名不分多寡嘅，即系总之咧，你咁样有个支持我哋，即系继续等我哋觉得存在咧，已经好开心噶啦。咁好，咁啊同埋 你仲有少少留言嘅。 仲有留言啊！好彩你提一提我啫。哇，系仲有喎，头先讲到边度啊？ 我点知你？ 哦，而家小学中学老师好大压力，我知啊，梗系认同啦呢样。讲到讲到呢度 ，Casey So 之后有个人整啲盐写出嚟，唔知做乜。我其实我都唔明白，可能 AI 嚟噶，我会咧。 同你倾偈系嘛？ 我整嗱有几个系咁嘅，整啲盐蛇啦、蛇啦、蛇鼠一窝咁样嗰啲咧，即系可能佢觉得嗱，因为呢个我喺隔篱，有人恐怖袭击里面咧，都曾经形容过我同埋追数嗰条友咧，即系有人走数啊嘛，话我哋蛇鼠一窝，唔知点解咁样，唔知系咪嗰啲分子咧？咁多谢你留言先啦 ，anyway。 Cameron James Chow Dilbert G 幺三， 系啊，冇错， 恒宏。咩相机 ？Alan Wong Ricker G13 Kindly， 依家一架手机已经可以 cover 咗好多娱乐同兴趣，手机连唱 K 都可以做到啦。Kindly， 猫猫周围走，会唔会走到上探长个头上 ？Gilbert， 电话系多方面 cover， 只系依家会相反走法，搵翻啲单一用途机换用下。Kindly。GTA 恒宏太爷顶唔住，88选康悦，而家兴买 Tesla， 听轮 Jeans Chow 做热啲家事，选康悦 Talk West Ultra Max 数96 881嘉宾 Jack Music MB 88 Dilbert 嘉宾88 Camlon James 唱 下年再见 Clangley 加油啊探长 下年再见不知道呢可能他听完咁你决定唔听。 哦咁样 样嘅。即係有人话淨係同嘉宾拜拜有原因嘅。因为我试过嘉宾走先我继续嘅。 哦。 但今次唔会囉因为我把声都已经冇乜力啦。各位早唞呢位叫做啊 VV。喂做少少 marketing research, 你可唔可以极速复我呢究竟你点样嚟入到九七廿四呢因为呢个系新见到嘅名嚟嘅。咁究竟系撞入嚟啊因为系以前D100 啊城寨的遺產呢我想知 道。Dilbert, 探長和各位晚安。 好咁首先介紹埋呢呢個大家睇下左上個畫面呢呢、這個 Detective 呢就有個 IG account, 咁、哦、你都可以 follow 下嘅。咁、 哎、 因為嗰度呢好 mild 嘅唔會有咩特別嘢、即係有啲人成日都有個政治議題呀、咁樣嘅、哦。但我就純粹係呢表達我對影相嗰個熱情、 哎啊。 因為自從手機呢有影相功能越嚟越好之後呢我对影相的热情大增因为我做了影相很多年的、 啊、 只要越来越减退的但有了手机之后呢即正所谓你眼望到你很喜欢影的就可以保留 了、 嗯、还有出了一些可以影 RAW 的 APP 之后呢 哇什么叫影 RAW? Sorry 影 RAW 呢就是 RAW file 呢、就是一个影返即是可以记录到更加多资料在一幅相里面、 哦、 即是红色有48种红色的嘛 是 那你48种红色的渐变咪会靓啲咯，咁如果你部相机摆少啲 data 咧，红红红红就变咗橙噶，一晕晕嘅。咁 raw file 咧就系咧佢用佢嘅机能可以攞到几多色就用几多色，但系最尾展示喺你眼前咧都系 jpeg。咁 jpeg 已经咧将压缩到咧剩翻1/20咁细嘅。咁咧如果你事先有 raw 咧，当你 tune 相嘅时候咧，你咪好多可塑性咯，即系你原本表现俾人睇。嗰盒木顏色嘅八種色嘅一幅畫咧、嗯，但其實裏面有64種色喎、哦。咁你64種色，你咪可以更加 detail 咯。咁 raw 就一個大 file 啦。咁、 哦、 最尾你 tune 完相咧，你想啲咩出啲咩冇咁出光得滯或者暗得滯都 tune 得到嘅咧，就必定用 raw 先做到呢個效果啦。咁所以咧，哇！有咗 raw 之後咧，哇！大增啊呢個興趣。所以咧，我日日都差唔多有想 post 嘅。咁你可以嚟呢個 detective 呢度係啦。咁呢個就係我一啲。都唔止係消遣啊，治愈啊，即係令到你心情会好啲、嗯。即係其实有人话艺术系美术有咩作用呢有好多港女嚟讲系冇意思㗎。我甚至乎话你唔系啦明显。港女梗系唔会上嚟啦。咁呢咁所以呢我觉得就系咁样已经改善到㗎。只要你唔好咁对物件咁欲望呢其实好多嘢都能够满足到你嘅兴趣同埋会改善到心情囉。养猫啦、我同阿 Sylvia 都知啦养猫之后心情好健康都好啲嘅真係。咁所以鼓励大家即係唔好物质向啦即係尽量精神向呢个人呢都会过得开心啲嘅。OK, 咁啊真係唔可以唔讲拜拜啦。咁啊拜拜之前再介绍 Sylvia。就係、是、我喺呢、這个社运场合认识佢㗎咪算唔算 都算㗎。 都算啦。 都算㗎。咁帮手。 所以佢唔係一般嘅港女啦港女咪社运做咩呀 社运港女囉。 喂，好啦，多谢 Sylvia， 拜拜。 你听紧嘅系 Stage Tube Radio， 节目内容只系主持嘅意见，唔代表 Stage Tube 立场。